受到强烈带气旋伊黛吹袭，死亡人数增加到近270人，几百人仍然失踪。官员话，随住搜救工作进行，预料会发现更多遇难者遗体，相关部门全力抢修通往灾区的道路，确保救援物资送到灾民手中。伊黛在津巴布韦东部引发暴雨和山泥倾泻，河流缺堤，道路和桥梁受损。中国、美国、欧盟、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已经宣布提供紧急援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阳光同温暖，清明节天气潮湿，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63点，升239点，成交金额2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8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6升8.6，汇控66.5升1.05，中国铁塔1.96。中国铁塔是1.95升6仙，中国平安89.85升1.15，微盟集团4.93升8.9，友邦保险80.85升8.5，吉利汽车16.06升2.4，港交所279升4毫，建设银行6.91升3仙，银行娱乐60.15升2。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318，瑞士法郎7.871，澳元5.573，加元5.895，新西兰元5.318，欧元是8.8127，每百日元对港元7.0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67点，升162点。港金现价报12,100元，升33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8美元，卖出1,29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咧，第四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嘅，清理好啦。而家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排到去汇景花园。至于路面方面，在九龙公园径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黎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到柯士甸道。在新界啦，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都是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衣九号码头上岸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在食药之前留意一下啲药会唔会影响你嘅驾驶能力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是时间上的巧合，定一个是缘分的安排。我哋曾经有过一段好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好抱歉。我要走了。 到底陈小宝佢 走去边呢？ 我咪就系走咗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四月一号起，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点到2点，陈小宝继续新地任我行。 今次游学团去英国定澳洲好？ 去边度都好，团体旅行最紧要系有保障。只要向持牌旅行社购买外游服务，即系离港交通、境外住宿同境外活动至少两项，就会受旅游业赔偿基金保障。持牌旅行社处理突发情况有经验啲，仲受旅游业议会监管添。 咁去边度旅行都安心啦！ 光顾持牌旅行社，外游安心有保障。详情请浏览 TICF.org.HK。 香港电台、香港戏剧协会联合主办 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4月10日隆重举行， 获提名最佳女主角悲剧正剧的包括 胡丽英、罗生门、中英剧团、 韦罗莎、新闻小花的告白、风车草剧团、 陆嘉琪、儿戏、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 郭正文、好日子、香港话剧团、 黄伟慈、好日子、香港话剧团。 听众可以上港台网站 outhk.hk 参与最佳男女主角竞猜游戏， 截止日期4月9日下午1点。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3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好啦好啦，早晨早晨， 桂 花田黄耀祖，大家归队又翻来了，早晨哈！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我翻嚟啦， 系啊，点啊？琴日考 DSE 考成， 系咯，考 DSE 咧好开心嘅， 你唔认啫嘛，我哋知噶， 咪就系咯， 谂住去补个考， 系咯， 同时间咧就睇下咧，要实地视察一下，究竟嗰个收音机收得好唔好嘛？ 我哋正想讲咧，如果你琴日去考 DSE 嗰个聆听咧，你有。好大嘅优势， 点解呢？ 你起码对收音机唔陌生，你对使用收音机可以话系掌握啊， 了如指掌系嘛？ 系啦，了如指掌，唔使话啊，其实咩嚟嘅咧？ 系啦， 最紧要你唔会一路用嘅时候咧，一路话，唉，好 old school 啊，咁样 咁咪即系老咯。 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你起码知道要 turn 去94.1至96.9啊嘛。 啊，唔一定噶噃。 哦， 每 个 地 区 系唔同噶 噃。我知，咁都系呢段嘅期间啊嘛。 系啦，系啦， 唔系，但系其实都唔完全系嘅嗱。我听收音机，其实我都。唔使 turn 台啦，因为我都系用我哋电台嘅手机应用程式去听噶嘛。 系啊，我哋嘅 mind。 但系咧，系唔止一个 噶， 好多都得嘅。 但系另外咧，我谂我最大对于如果我真系入去考试嘅话咧，同啲考生最大嘅分别就系我大佢哋20年。 哦， 我大佢哋20年， 即系你听慢咗。 我知道咩叫收音机咯，系咪咁样？ 我去过，佢哋咧应该睇怕喺考呢个聆听试之前 啊，有冇铃声啊？ 铃声声，佢哋应该要先上一个补习班，就系咩叫收音机？ 我都系咁话，应该咧喺考之前咧，即系话喺佢哋喺学校临 last day 之前咧， 系 老师真系要同佢上一课，大家准备好未？准备好，准备好咩啊？你嘅收音机咩收音机啊？就系咩啊？ 就系最传统嘅耳筒式收音机， 跟住再同佢哋真系模拟 宜喺学校里面咧试一次听风骚快活人，十点钟系咪先？ 早啲讲啊嘛， 系咪先？应该要有呢个预备。 我哋帮佢嚟一个叫做 listening 嘅咩啊？考前评估收音机使用手册咁啊， 或者就俾佢哋听定，每日我哋捞一次绿袖子，咁等佢适应啊嘛。 但其实咧，我又喺度咁样谂嘅，即系另外一方面去谂啦，即系呢一啲嘅收音机仔咧，系唔系真系有少少过时咧？讲真啦，我哋谂翻啦，我哋当年啊，除咗会听呢啲收音机仔之外啦，可能会听个 Walkman 啦，会听个 Discman 啦，听个 MD 啦。其实呢类型嘅嘢，其实某层面上而家大家都，我唔会话完全冇用， 好少用， 都真系好少好少。但呢部收音机咧，隔咗几廿年之后咧，依然攞嚟用紧嚟考试。咁其实即系考试局系咪有啲嘢？ 系啊， 古老当时兴 OK 啊。 考试要实用啊嘛，如果啲小朋友佢哋话喂，我需要俾200几蚊去买部咁样嘅收音机，我真系用一次嘅啫，跟住我又唔熟悉佢，我平时又未必有得啊，我可几时都可以听到收音机嘅。 平时都听到噶，佢唔听啫嘛。其实呢个唔知会唔系我哋即系其中一个叫复兴嘅任务嚟 嘅。仲要楞住佢哋，其实我哋仲有收音机听噶， 系啦， 咁多位可以听住我哋啦。 嗱，我见到 佢哋一定唔系，其实而家嘅年轻人系有听收音机噶，系冇用呢部收音机仔去听收音机咋。 系啦，唔系佢有听呢个电台，不过就冇用收音机去听。我哋已经捞乱咗啦，收音机系部仪器嚟噶， 系啊， 系啊，冇错。咁但系咧，今日我睇到新闻咧，即系讲翻佢琴日聆听咧，哇，有个考生咧好夸张噶，佢咧早有准备。就准备咗咩呢？就既然人有两只耳仔，佢就带咗两部收音机，仲要系准备咧左耳一个收音，右耳一部收音，同时，哇呢、這个劲过立体声啊！佢系真系两只耳仔用两部唔同嘅收音机咧一齐去听，因为佢好担心。佢话如果试打一部嘅话咧，收得唔好咧，就会试啲刹那咧，我就即刻有第二部咧可以帮我听到啦咁样。 嗯，因为真的都真系嘅，因为咧今日睇翻报纸咧，有个老师就喺度话啦，其实琴日嗰份卷 系， 佢话真系咧 一啲唔深嘅。 唔系咯，佢就系话真系要由头听到落尾，每一句都有答案啊！佢话真系咧唔可以。 但系呢个系考试嚟噶，你已经系咁噶，唔通讲个答案俾你知咁啊？叫 唔系？佢意思系话句句都系金句。 但系你考会考我哋嗰阵时候 A level 又好，会考都好，嗰啲聆听测试不嬲都系咁样噶啦。佢可能又会讲晒所有嘢，你抄晒碌屎以为有用，但系最后屘发现哦，原来推翻晒所有嘢，嗰啲嘢冇用嘅。 有时废废地噶嘛，有啲内容。 会系咁样噶。 佢就话真系唔可以留即系唔可以分心分神咯，咁所以一定要全程都收得好。 即系唔好咁激动，我嘅意思应该系话咧，以前可能嗰啲聆听室咧。就有啲厕所位嘅，琴日嗰份卷咧零舍紧凑，编得好紧密嘅，冇厕所位，所以如果你一个唔留神咧，听啊死啦，嗰个答案系咪已经唔见咗咧？咁样好似好夸张嘅， 好紧张，我见到 系啦。咁但系经过琴日考完之后咧，除咗啲考生继续出嚟讲话，我觉得而家咧仲用收音机真系有啲 old school 啦，似乎呢句嗱，即系佢嘅聆听咧就系要考生聆听啊嘛， 系， 但系考生嘅说话咧，咁考评局或者其他人。又有冇聆听呢？因为最后考评局都系话我哋都明啊，不过咧最公平嘅做法始终都系而家呢样。 咩？系咩？ 系啊，考评局出嚟佢话咧呢个系最唔会有任何争拗啦，可能亦都唔会有咩试题泄漏啊，公平起见啊，就唔会。虽然我都未谂到佢。即系如果大家 嗰个原因 系啦， 同埋因为佢都有 plan B 嘅，即系如果你个收音机仔咧收得唔好嘅话咧，其实佢哋都会有一啲嘅特别室啦，就可以俾啲考生咧就去到第二个地方，肯定你哋系会听得清楚嘅。 系冇错， 有间房嘅都 系啦，加个特别室唔知系点样嘅咧， 唔系好特别。 我知道， 系咪你试过系嘛？ 我冇试过，但系咧嗰阵时，哦嗱，咁就算申报嚟嘅系我嗰个年代啦，通常咧大家考会考啊考 DSE 嘅时候咧，你会喺个大嘅市场，即系通常就 系 学校嘅。礼堂系咪？礼堂咧最就近嗰间房咧，佢哋都会留咗嚟做呢个特别室嘅。即 系 如果你喺礼堂嗰度考紧试咧，发现个收音机收得唔好，一举手嘅时候咧，希望可以用最短嘅时间咧就送到你嗰间特别室嗰度，跟住咧就会去帮你去解决问题咁。 系。哦，即系总之喺嗰度就听部大机咯，我记得好似系。 但系咪大机我就唔知啦，但系佢哋有士啤嘅机俾你听，总之就会帮到你啦。 系啊，不过咧，即系如果你回想翻咧，即系早几年咧嗰啲叫做用攻击收音机扰敌嗰啲年代咧， 系 啊，其实都今年又听唔到有啲 冇啦，而家应该冇晒呢啲嘢啦， 咁 样系 啊嘛，咁大家都要听噶嘛。 系啊，但系哎呀，即系点样可以令到啲人即系唔会再对呢个收音机咧，即系觉得系咁 old school 咧？其实会唔会咁样啊？学校以前咧咪有睇教育电视嘅，咁仲会拱部大头龟出嚟噶嘛？我真系唔知道而家佢哋仲拱唔拱部大头龟。我哋教育电视系仲有嘅，但我唔知佢仲有冇拱出嚟咧？使唔使咧？即系嗱，都有个收音机堂咧， 即系每个礼拜。 即系你讲紧喺学校 系 嘛？ 平时 咧 学校每个礼拜都要播一次嘅，用一用收音机。咁等大家咧就可以即系适应下，唔好咁快淘汰咗佢。 唔使喺初中啊，你净系喺都话喺净系喺中六嗰年啊，你要去适应呢部机啊，都要时间啦。一翻嚟咧，大家除咗有本字典要买之外咧，嗰、那个收音机就一早买定先啦。因为咧，佢哋其实中一咧已经开始要买定嘅咧考 DSE 嘅数计数机噶啦。吓，系啊，咁一路用到中六，你都系用紧呢部即系 嗰个品牌啦， 指定嘅系啦，考 DSE 嘅计数机。咁点解收音机唔可以咧？ 系啊，同埋咧，我见过咧有啲网友咧，佢话佢嗰阵时咧就懒得买嗰部咁样嘅手提式收音机去考试啦。 结果 佢搬咗屋企嗰部大头龟咗去。 真系啊，可以咩？ 佢咁样讲话，佢搬咗个大头龟，唔系啊，即系佢屋企有嗰部咧，拉到成条天线出嚟咁滞咧。佢话咧， 佢 话攞咗， 系 啊，佢话吓到啲人咧，有几个冲咗去特别室啊，咁样 跑马仔嗰部机。 再系我谂 啊， 大 座台咧好似 portable 嘅， 系啊，系你嗰阵时喺尖东海旁嗰个阶段啊，有啲人咪以为好型嘅，托住部收音机， 托 喺沙滩啫。我唔知仲系咪可以用到佢嗰部咧。 双卡式录音机， 系啊，应该就唔得嘅。但系如果你话用嗰啲咁长收音机，会当系怀旧复古啊，喺学校提倡下。 咪同埋咧。大家是不是要测试了呢你们那间学校的、接收的信号是不是真的全方位 其实一定有呢 其实 有 的 我有的市场是一定有 check 过的、即我有同学呢、亦都有朋友他们是做市场的考官的嘛他们是之前呢每一 监考的、那个、 因为每一年都睇到呢啲嘅新聞啊，又有人投訴啊，所以監考員咧，佢哋一定係會有好多部收音機，已經 check 清楚我哋呢個地方係收得好嘅，先至會俾考生去進行。係 啊，所以應該都係好正常、好安全嘅。只不過我哋希望，等大家喺聆聽之餘咧。原汁原味咁用埋呢部咁怀旧嘅收音机啊！哇， 系咯，呢个都系学习嚟嘅。 系啊， 我阿爸有用紧， 梗系啦，你阿爸啊嘛。 唔系啊，有咩问题我阿爸。 唔系，我哋讲紧啲后生仔。 系咯。 忘记你当晚是怎么亲我，但这首不变情歌，在你家中的唱机里，在你一呼一吸节奏内。前是这么吸引，是这首不变情歌，是你一把不变声音，是我所等的歌曲与故事，今夜更加亲切动人，令你我的前世旧爱随旋律重生。你真相，情在半空，犹如走进现场。这首歌原来是你冲动演唱。冲动的点唱，情歌一首一首说出真相，谁又会知我们当天分享过那首歌，谁会欣赏？哦， 心爱所想。 郑秀文啊，冲动点唱啊，可能唔知大家会唔觉得点唱都已经 old school 啦，已经。系啊，因为啲人会话我喺 Facebook 度已经可以咧，唔知点样留言啊咁样，所以我哋其实做咗好多保育嘅嘢噶，可能收音机啊、点唱啊、fax 啊， 可以 keep 就 keep 咯，系 啊。嗱呢一轮咧，我觉得系潮流兴玩呢个怀旧嘅呢个所谓 old school 咧，除咗你话呢个听收音机之外咧。有啲病咧，你就咁睇落去咧，你真系会发觉唔系嘛，时光倒流喎，呢真系好 old school 嘅。 点解嗰个嚟完咧，嗰个又嚟喎？ 系 啊， 嗱，即系譬如早呢个礼拜，而家仲喺度困扰紧大家嘅麻疹啦。咁你明明都觉得喂，好耐冇听过啦，应该大家细个嘅时候先至会即系即系好细个。 真 系。系啊，即系可能真系讲紧阿爸阿妈嗰啲年代先至会话咩出麻疹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嗱，而家卷土重来啦。 嗯。 一波未平，你谂紧呢个怀旧热潮都未完咧。原来又有另一个再怀旧啲嘅， 咩叫再怀旧啲咧？ 生失乸，嗱几耐冇听过人生失乸？ 真系好耐冇听过啦。 咪咯， 知道失乸嗰啲咧，就即系肯定意思话，喂，嗰、那个咧即系好耐日冇冲凉啊，可能街边嗰啲乞衣啊咁啊，哇，可能你生失乸嗰啲咁样。 即系呢个系我哋读书嗰阵时会攞嚟笑人噶 嘛， 系啊。其实咧，我记得我喺学校度都冇接触过， 已经冇啦。 你净系会攞嚟笑人啫嘛，你啊好臭啊，你生失乸，以为自己好劲噶嘛，嗰阵时自己咁就话人。 有冇生过失乸先？ 冇， 我有。 系啦， 我有 你嗰个系 头咯，头咯，头失乜唔系净系头嘅啫咩？ 我唔知喎， 失乸喎， 系咪应该身都有嘅咧？ 身都有失乸嘅咩？ 每个好似 嗱， 我 头有叫头失， 系咯头失咯， 系你好少我话哇，你生头失啦！ 我以为头失即系我哋俗语就叫失乸添，唔系咩？ 应该系有两样嘅，连身都有嘅， 系啊， 即系你头发生过啦， 有啊有啊，生失乸咯。 但嗰阵时有冇仲记唔记得点解会发俾人惹？定系你 以后好细个咧？因为点解咧？我可以有印象有嗰张相咧，因为有光头佬咯，唔系 啊, 啊， 有光头佬个样喺度咯。嗰阵时系你当系嗰啲幼稚园年代咧，嗰阵时我睇翻咗，我阿爸点解嗰阵时我光头佬都咁紧要嘅？我仲话系咪好可爱咧？我话你生失乸啊仔，可咩爱啊？因为你生失乸，所以咧要剃晒个头，仲要用嗰啲好臭嗰啲药水咧揦一次。系啦、 啊啊啊， 我仲以为原来失乸个揦嘅意思系你嗰啲药水好揦嘅，系啦、啊，原来唔系嘅，系真系讲紧 你睇下，你由细个开始就污糟到而家啦，你冇改变过噶。你而家会唔会再生失乸噶？ 喂，但系而家又有学校话有生失乸喎。 系、 哦，系啊，就话咧喺呢个 嗱， 虽然佢唔系叫做市区好即系大旺地方，喺平洲，佢就话咧，原来由上个月嘅21号开始咧，个平洲有一间小学咧，佢用爆发嚟形容爆发头虱问题。佢话咧，至今咧，即系嚟到今日4月3号咧，其实已经有十几个学生咧就中咗招噶啦。 哦，即系都系头虱嚟嘅， 都系头虱嚟嘅。嗱，咁、哦、即系唔系净系个别一个学生，系咪佢唔知去咗边处玩咧，惹到翻嚟佢十几个？咁、于是乎咧，佢话学校咧就已经加强咗学校清洁啦，甚至乎咧要安排学生咧去健康院嗰度咧就求诊。咁但系而家咧暂时咧，佢好笑嘅，佢话。即系当你期望吓，你学校都爆头虱啦，生晒虱乸啦，咁跟住揾卫生防护中心，喂喂，帮帮手先，点算你咁样？咁你期待人哋系俾啲咩即系帮助你啊？ 有咩帮助？第一就叫嗰啲同学仔要加强，或者要真系要剪头发整理啦。咁即系一系又唔好翻学住啦，系咪？因为你会跳噶嘛，嗰啲头发会惹其他同学噶嘛。 系 你 讲呢个咧，硬系觉得而家周身都 系咩？ 我有啊，系咪你有啊？ 唔会啊，唔系大家有头虱嘅，你容易发觉啲嘅。 点解啊？ 即系容易揾 到 佢 底啊嘛， 系咯，唔系佢清晰啲。咁咧，可能你预期嗰个即系政府部门咧， 有嘢做下啦。 一系就派人嚟望一望啊，起码都喂望一望，喂系咪你屋？你学校边度污糟？ 系加紧， 或者消毒帮你 系啦。 但佢话咧，得到嘅回复就 系 话，对唔住，暂时咧净系可以喺网上发布一啲指引俾你参考。 唔系、哦， 佢话未能安排人士到场嚟做讲座。 即系问题系咧，连呢个叫好似清洁下或者系帮啲同有冇即系，因为我哋以前咧真系嘅，佢读幼稚园即系我读紧小学嘅时候咧，佢真系咧每一朝咧都大家咧啲老师就喺度啦，你过嚟，大家喺度即系攞戴住手套咧喺度逐个啲头发喺度抄。 我冇呢个记忆啦， 有啊，因为我小学啦嘛已经，尤其是女孩子长头发噶嘛，成日都咁啊，成日睇你啲尾咯，有冇嘢喺度有啲白色点喺度跳跳下咁样咯，系好核突噶真啊， 真系， 系啊，要嘥啲时间。 呢个印象，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而家嘅话咧，可能就 check 第二啲噶啦。 即系 check 你有冇收埋啲咩违禁品啊嗰啲咧。 有冇带电话系嘛？ 系啊，但系我谂嗰间学校觉得好无奈就系、是、吓、啊、我呢边生紧室乸啦，但系。处方的回应呢其实同话我俾条拎你啊系冇分别 的。你自己上网睇下先 系咪？上网睇下先。 我同俾条拎你有咩分别呢咁样。 唔系因为可能佢突然间可能即系我冇谂过又同室友再出现啊嘛。系喎。好耐冇出现过啦嘛。 其实有噶，我有听过，我亦都有听到过。几年之前啦，有同啲朋友啊，佢哋啲小朋友就读紧可能幼稚园啊嗰啲咧，就话学校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哦、但系即系大规模啊，惹到周围系啊，就未去到咁严重咁样咯。 系啊，嗱咁如果睇。翻啲醫生講咧，究竟頭虱最活躍嘅黃金年代幾時咧？我哋話懷舊啊嘛， 哦係咪1980年啊？ 啊，七十年代真係好多噶。佢話咧，真係七十年代好多啦。佢話咧，嗰啲頭虱咧，其實可以咧，即係生存有三十日咁滯啦。佢話，但係咧，以前就因為好少會洗頭。佢話而家咧，因為咧，大家日日都會沖涼咁滯噶啦。佢話咧，其實真係好耐冇聽過。 嗯， 係啊，咁啊，所以咧，而家啲家長咧，可能你叫佢對付虱乸咧，你都真係要上網揾條 link 睇下啦。究竟係點樣用藥水揦佢，同埋攞啲梳咧梳走佢嘅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台湾台东县在朝早九点五十二分发生尼克特制五点六级地震，震源深度十公里，南部地区高雄、屏东等地震感明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一个航空业会议上致辞时表示，香港机场连接220多个目的地，包括50多个航空市场发展迅速的内地城市。他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拉近9个城市和港澳的距离，香港会扮演国际航空枢纽的角色。又说2022年会推出多式联运安排，俾乘客用同一张机票转乘其他交通工具，方便乘客经港珠澳大桥前往机场闸口的旅程。林郑月娥又说，香港机场连接大湾区和世界，可以经海陆空运输无缝连接到多个目的地，本港应该利用这个优势促进国际商业活动。他希望将机场打造成机场城市，巩固香港国际商业中心地位。社会福利机构员工会理事长邱志恒说，工会检视社福机构高层职员薪酬检讨报告，发现东华三院一名社会服务总主任年薪达275万，扣除公积金等较社署同等职级的助理处长人工多41万。邱志恒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反驳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非政府机构员工薪酬要扣除附带福利相关部分，先可以同官员薪酬比较。他话社署向社福机构批出整笔过拨款时，并冇预计为社福机构高层提供公务员嘅附带福利。他强调社署是整筆過撥款涉及公帑使用，若果社福機構透過撥款的彈性提高高層員工的薪酬是不公道。中學文憑試通識科開考分卷一的必答題和卷二的選答題，有考生估計今年有機會出同政治有關的題目，他認為自己已經有足夠準備，應考前一日仍然有補課。而有考生預備了有關貧富懸殊的題目，他認為由於近年的貧富懸殊問題嚴重，政府過往都有相關工作，相信會給考生表達意見。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阳光同埋温暖。清明节天气潮湿，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94点，升269点，成交金额405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18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3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蚊，升9蚊；中国平安89.9，升个二；汇控66.4，升9.5；中国铁塔1.95，升6仙；友邦保险81.15，升1.15。建设银行6.91升3仙，港交所279.6升1蚊，银行娱乐59.95升1蚊，中移动79.65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11.5，瑞士法郎0.999，澳元0.71，加元1.332，新西兰元0.677，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1669点，升164点。港金现价报12100蚊，升33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87美元，卖出1292.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带就比较挤塞。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屯门、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啦，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天儿，你记唔记得年初三我帮 Gimme Five 求咗支签啊？ 记得， 系20签。 究竟系咩？ 雪梅招亲，唔通话我哋会招翻个人翻嚟？ 咁准，咁加边个入嚟节目先？ 睇我。 4月1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Gimme Five 有天儿、波成同埋我。 咁你系边个师？ 系啦，你讲先得噶。 唔系啦， 小弟姓方，叫子豪啊，多多指教。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嗰个所谓经理，自己唔识又喺度指手画脚，佢有今时今日靠擦鞋啫嘛？你话系咪先？喂，你话系咪啦？喂喂，问你呀，你话系咪啫？ 其实沉默都可以有好多意思。全新一辑电视节目《午夜广场》，逢星期三晚全新主题《学人串社科》，第一集讨论必要的沉默。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火势啊！呢、這个拍档真系从小到大咧都经历好多唔同嘅事情，都喺佢身上面发生嘅。经历咁多事情，到今天佢依然坐喺度，屹立不倒。佢真系好强嘅。佢咩强啊？系啊，佢黑仔平强啊，佢命硬啊，系啊。我哋有请佢，边个？佢系曾志豪。 生失乸唔使讲到黑仔系嘛，好多人都生过噶嘛。 咁起码我哋呢度直播室三分之一嗰个系你咯。 其实全靠我细个生个失乸，乸一乸啲头发，重生再生翻出嚟。哈，你睇而家冇嘢啦。 我未开咪啊！咁阿祖咪好羡慕你，总之我细个都生啦。 啱啱有冇听我哋个 trailer 噶？沉默嘅必要啊！ 唔系，不如咁样啦。如果即系咩都可以重新嚟过嘅话咧， 你都想生一次失乸？ 我哋揦一揦条命咯，好唔好啊？系啊，好唔好啊？转世投胎快啲可以揾个有钱嘅老豆啊！咁啊。 既然大家讲失乸讲得咁兴奋嘅，即系你当头失又好，失乸又好咧，不如都讲埋个下半集俾你听下啦。因为可能咧，喂，有啲家长都惊我，喂，究竟咧系咪真系有可能轮到自己个细路嘅咧？嗱，我再睇翻资料咧，原来一啲都唔罕有嘅。呢、這个失乸咧，连英国啊，即系我哋感觉上面，哎呀，啲欧洲先进国家应该冇事啦。唔好意思，原来咧话欧洲啊，早几年嘅时候咧，曾经有个研究咧，就话佢哋啲父母咧话超过一半嘅细路啊。曾经有生过失乸，咁当时佢哋嘅推论仲要同咩有关呢？嗱，真系好古怪嘅。你以为咧一定系咩贫穷啊、落后啊，所以先会生失乸咁样咧？唔系、哦，佢话啦，越系玩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多嘅小朋友，越容易生失乸。吓，点嚟噶？咩逻辑啊？冇理由嗰个平板电脑污糟，嗰啲平板电脑污糟系有病毒嘅啫，冇理由有失乸噶。哦，原来个推论系咁样嘅。佢话咧，因为咧小朋友挂住玩手机嘅时候咧，就会坐定定，仲会话你个头黐埋我个头咧，大家攣埋一齐咧就嚟打机。我都唔知咩逻辑嚟嘅，但系佢其中一个原因系咁讲啦。而第二个原因咧，佢就话当啲小朋友咧中意玩自拍咧，佢话会点咧？佢哋就会头碰头，我哋一齐自拍，头撞头黐埋一齐。原来佢话头撞头。简直就将欧亚大陆嘅板块咧自动连结埋一齐，咁你仲唔有嗰啲动物大迁徙咩？佢话原来因为咁嘅原因咧，呢啲都算系一种叫做科技引致嘅旧式疾病。嗱，所以无论系点都好咧，嗱，香港都试过噶。原来香港咧睇翻新闻咧，试过有啲人咧去嗰啲叫做游乐嘅嗰啲叫做娱乐场所啊，嗰啲咩细路仔玩嗰啲地方咧，有啲咩头盔啊，俾你带去揸车啊，或者即系玩游戏咧。佢话嗰啲头盔咧，如果冇好好消毒嘅话咧，都会中伏嘅。咁究竟啊，应该点算呢？嗱，几个方法，好简单嘅啫。第一，睇医生啊，系啊，睇医生系最直接嘅。喂，真系唔系呃你，睇医生快脆方便，又唔使即系自己喺度谂咁多唔同嘅方法。佢话医生咧，通常就会俾嗰啲咧叫做喇塞水你啦。哇，呢啲字真系要咬得好清楚啊！嗰啲喇塞水啊，佢话俾咗你之后咧，喇一喇，基本上就冇事噶啦。佢话剩低要做啲咩咧？哇，剩低咧。都紧要噶，原来咧用个即系嗰啲叫做喇塞水喇完之后咧，有啲咩要做呢？哦，跟住就要做执丝队啦。所谓执丝队意思就系你攞啲梳咧梳走嗰啲咧剩低喺上面嘅嗰啲头虱嗰啲尸体，佢跟住就冇嘢噶啦。咁佢话咧，如果你真系好唔想睇医生嘅，佢话咧又或者你觉得我未必有咁严重啫，佢话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偏方嘅。例如啲咩咧？例如用白醋去洗头发啦，用茶树油嚟洗头发啦。佢话呢啲方法咧，其实都能够令到你咧杀菌消炎嘅。最紧要咧就系即系密啲洗头，同埋咧唔好即系共用嗰啲咩头盔啊、帽啊。你知啦，单车可以共享，咩都可以共享。头壳顶顶帽咧就小心啲，唔好共享。不过当你去到试衫嘅时候，有时你顶帽试完你都摆翻喺度噶啦。嗱，你而家仲敢唔敢啊？如果喺爆发期间嘅话咧，可能你都要小心嘅。不过去到最后咧，医生都提醒你，嗰啲偏方咧唔好立乱用啊！佢有啲偏方咧又要你查晒，又凡士林啊，又橄榄油嗰啲咧，哇！呢个偏方我听到都惊啊！佢话咧用呢个方法咧，话嚟焗死嗰啲失乸。咁但系咧，医生就提醒你啦，首先呢个系偏方，第二焗得死失乸唔知，但可能会焗到你甩头发，系啦，即系如果你唔想同佢同归于尽嘅，你谂住有失乸嘅话咧，掹晒啲头发咪冇事咯。你好似小弟嗰阵时细个幼稚园就话剃光头啫，你大人嚟噶啦嘛，唔使咁样转发型嘅系咪？最后啦，你估喺动物界里边啊，边一种动物亦都好容易会生失乸嘅咧？系冇错啦，答案其实大家都知噶啦， 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话，你一定知道的。风头火势，没错，不知道黄耀祖估不估到呢？哪种动物最容易生失冷的呢？他都是香港人来的，他一定知道啦。 曾志豪咯，起码他一定有生过，是 不是？真的，你不知道 吗？不知道啊。 讲真的， 不想想亦都。 是吗？ 是啊。 你问啦，我好想话你听。 哎呀，我好想知道你可不可以开股啊。 我要等下天问先开股。 睇到呢单新闻咧，都真系要开股啊！唔知开股啊，开门添啊吓！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咧就系呢个屯门啊吓，发生咗一个咧疑似有人想爆门嘅事件。呢个屋邨咧就叫做湖景村，系一个我见到一个井字形嘅公共屋邨嚟嘅。咁啊，其实点解会有啲咁样嘅事情发生，亦都令到网上面咧好多讨论咧，可以讲下件事先嘅。话说就系一位嘅户主啦，佢哋咧就喺个门嗰度咧装咗个门 cam。 嗱，门 cam 咧，其实我自己就真系未听过嘅，即系可能咧都系为咗即系保障个安全啦，就装咗个门 cam 咁样嘅。跟住装咗个门 cam 之后咧，佢就喺度谂啦，啊有一日咧就拍摄到咯，讲紧咧就系4月1号，即系两日之前嘅啫吓。4月1号咧就怀疑有一位嘅男子咧就喺个门口度，明明唔系佢住嗰个单位嘅，去到嗰个大门前面咧就有所动。动作，并且咧就左望右望，跟住咧有疑似叫门嘅动作，长个过程咧就大约系10秒钟到咁样啦。不过跟住咧就喺走廊对面有另外一个嘅户主咧就开门啊，跟住咧呢位男子见到嘅时候咧就即刻走咗啦吓。不过好彩就有呢个智能嘅门铃啦，我亦都可以叫做门 cam 啦吓，就拍低咗成件事。而当事人咧亦都将呢一段片啊就摆咗上网上面啊，有好多嘅街坊就即刻留言啦，因为个点击率都几。犀利噶，叭叭声啊！咁短嘅一段片咧，过咗几十万噶啦，已经就是、大家都会好担心啊！尤其是住喺公共屋邨啦，又或者系湖景村嘅朋友啦，耐唔时咧都会有啲咁样嘅新闻噶啦。虽然湖景村嘅街坊朋友就话，其实我哋呢度治安都几好噶，但有啲人咧就会话系啊，耐唔时咧就会见到有啲朋友咧就喺度咁样左望右望啊，好似咧就喺度检查紧呢一个钟数啊，有冇人啊喺呢间屋入边度生活啊、居住啊咁样。疑似咧就想好似睇定个环境，如果啱时间咧去打劫咁样嘅。之前都睇过另外一啲嘅报道啊，有一啲人咧嘅屋企啊，尤其是啲公共屋邨啊，就喺个门铃个位置度咧就俾人哋黐咗一啲嘅贴纸，但系佢哋都唔知点解嘅，做咩黐啲贴纸啊？又或者有一啲嘅felt pen 咁样啦，粗头笔啦，就喺度个门嘅附近度画咗啲位置，有啲嘅街坊咧都会好担心嘅，就喺度谂啦。究竟会唔会系有人咧之前已经视察过个环境咁样啊，就想去打劫咁样咧？不过呢件事咧，大家就暂时唔需要咁惊恐住，因为咧，有啲嘅朋友咧都会话，其实呢位疑似嘅街坊咧。应该真系街坊嚟嘅，就话咧，其实咧都好似喺呢个单位嘅低一层度住嘅，会唔会系摸门钉啊？即系揾错地方啊？咁亦都有其他嘅街坊咧就话，相信唔系企图爆窃嘅，因为呢一位嘅男士咧，耐唔时见到佢咧都可能会自己口噏噏咁样嘅，唔知会唔会有精神嘅问题？咁所以咧，大家都唔使太担心嘅。但跟住个讨论咧。一镜头一转啊，真系大家咧就知道呢件事唔需要太担心嘅时候，就会谂啦。究竟呢一个智能门铃咧，可以喺边一度度买咧？嗱，喂，讲真啦，阿祖自己都冇听过呢一样嘢。原来网上面咧都有几多唔同嘅智能门铃嘅，佢哋咧就可以啊话喺门外面咧，当你当然啦要挂咗喺度之后咧，门外3米有人停留嘅话咧，跟住佢就会启动咗一个视频噶咯，并且咧就将拍摄到嘅影片啊，就发送去到用家嘅手机上面，变咗咧真系好似咧多咗个少少嘅看家叔叔啦。就在你的门口那里作为你的门神。如果大家听到这段新闻，见到这段片段，你怕又好，不怕又好，因为那个价钱都不贵的，大家都可能可以上网看看这个智能门铃是不是大家都需要拥有一个。风头火势，因为工作的关系咧，琴日咧我特别咧就喺度 check 咗咧啊，究竟咧我哋过去呢年几我们的啊，有讲过啲乜嘢嘅题目啦，跟住咧见翻我哋年几喺我哋面书 post 嘅相咧，我先至发现，原来我呢位拍档，你个头发好耐冇试过咁长啦，我睇嗰啲相咧，你系冇试过咁长噶，但我自己觉得可能剪下系会靓啲嘅，你有冇咁样嘅谂法同冲动咧，阿桂花田？ 点解我唔明嘅？你睇我们的会睇到佢啲头发。 咁你一次过你碌翻晒所有我哋嘅我哋喺个 面 书度 post 过 嘅 题目啊嘛。 我们的会 post 佢张相出嚟噶。 咁你其他相会见到啊嘛？你碌嘅时候咪会见到。 系啊，会睇其他相。 有咁难去？ 其实你只需要话我琴日睇翻阿田啲旧照片就已经得啦。 我唔中意咁。 不过我哋到时就会谂，点解你会睇阿田啲旧照片？ 仲多嘢谂啊！我冇挂喺房啊、床头嗰啲噶。 就莫非你都想生仔啊？ 知道，我都系要抽。 知道咩啊？ 知道 可以生仔。 唔系啊，我系知道我系时候要收 头发 啦。 使唔使用白醋同埋茶树油啊？可能有下好奇效、啊。 嗱，前几日咧睇到一单新闻啊，虽然咧片段咧其实有啲假嘅，但系咧都真系唔可以忽略佢呢、這个即系、就是、好似疑似假嘅片段，否则咧真系后果可以好严重嘅。嗱，话说嗰条片咧就话影住喺大陆咧有一个妇人，佢喺咧搭扶手电梯嘅时候咧，单手就抱住 B B， 就话好似话三四五个月嗰度嘅啫。咁另一边咧就拖住一个小朋友咁，系啦，好多时啲家长都会一拖二啊嘛。我点？知咧，企企下咧，突然间失去平衡。咁而嗰、那个咁失去平衡，咁点啊？系啊，佢就话咧，当其时咧，嗰、那个B B 咧，因为佢手一松啊，失去平衡，手一松啦 ，B B 咧就从高处，从电梯嘅高处堕下。咁令到大家都知道结果啦，都系不幸嘅。咁如果有睇片嘅朋友咧，可能你会觉得喂，好似有啲假假地咁。但系认真谂下咧，嗰、那个场口啊，都真系咧有危险嘅。大家咧喺搭地铁嘅时候啊，职员都不时啊都提大家，喂，搭电梯嘅时候唔好玩手机啦，唔好喺电梯上面走动啦。最重要就系咧要紧握扶手啊嘛。但如果咧一个大人带住一个细路，又抱住个 B B 咁，两只手咁。边得闲可以扶到扶手呢？其实都真系危险嘅、哦，咁可以点咧？嗱，即系其实呢个时候咧，你咪改搭呢个升降机啦，安全稳阵啊嘛。咁同埋咧，最好咧真系推 B B 车啦，同埋咧用翻一条安全嘅孭带啊。咁另外咧，抱住 B B 或者小朋友嘅大人咧，你真系咧唔可以分心啊。又或者咧边抱住 B B 边玩手机，除非你真系用紧条好稳阵嘅孭带啦。好好记住啊，因为咧即系我好记得咧有单新闻咧就亦都喺大陆发生嘅，就话说咧嗰个妈妈咧就抱住一个岁几两岁嘅小朋友去睇大瀑布啊，因为大瀑布太过震撼啊，咁咧佢就将小朋友抱咗喺嗰个睇大瀑布嗰条膊嘅边嗰度啦，咁啊即系其实都有啲位置嘅，咁佢抱咗喺度啦，咁一手咧就揽住佢，另一只手咧就喺度影啦，咁又自拍啊，又帮 B B 影啊，影嗰、那个即系 B B 背后咧就系一个大瀑布咁样影相啦。但系因为咧真系佢挂住影相，一个唔该你，因为嗰个 B B 实在太细个，岁几两岁，噗一声个画面影住个 B B 就喺个膊后边咧，就随住嗰啲大瀑布咧就。冲走咗，跌咗 B B， 佢根本都做唔到啲乜嘢，见到个画面系好震撼，令到我好深刻印象啊！所以咧，奉劝各位即系有抱住 B B 嘅啲家长咧，你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如果你真系要带佢出街，唔该你，你又要带佢出街，要顾住佢啦，又要顾住个手机嘅时候咧，你唔可以咁样即系同步做嘅话咧，唔该一个嗰、那个 B B 车系需要嘅，仲要喺 B B 车上面咧，唔该你揽紧佢安全带，一系咧用一个咧即系安全稳妥嘅孭带咧孭住佢哋，先可以放心。如果唔系你一个唔留神顾住个相机，咪顾住个手机顾唔到佢嘅时候，好多时意外就系咁发生噶啦。 虽知一生可爱处甚多。 这世界上都不会恨错，找到真的爱，望所得于生活，情爱会有变幻，失恋了日子怎过，有得几多，每天眨下眼就过，美景好快过，困境好快过，爱恋失去咪恨错，唱首歌，歌曲之中充满赞颂，谁知一生可爱处甚多，睇到花开不必要收割， 谭校长啊，唱一首好歌，我好记得佢嗰阵时演唱会咧，个版本咧，佢系由呢一首非常之即系抒情嘅慢版咧，突然间变咗咧狂快， 系 不停咧喺度重复咧，失恋嘅日子怎样过，街边中吹过，日子细细下。 即系或者你唔好咧，再喺度无端端。 唔系，我想话俾大家听系点样。 唔系第二个， 因为我即系要打得 call 啊嘛， 系 咪先？ 但系 OK 嘅，因为一阵间都有个机会俾佢再唱嘅，即系你都话一首歌可以有好多个版本啦，系咪？ 哦，系咯。 今日我们的咧个主题咧就系翻唱歌啊，即系有一啲嘅歌本身已经系金曲嚟噶嘛， 系咯。 仲有其他嘅歌手会即系再翻唱咗另外一个嘅版本。今日如果我未摆题啊吓，但系如果大家咧即系已经谂到一啲歌嘅话咧，都可以留个言，一阵间我哋一齐分享下。 我哋睇可唔可以播到出嚟啊？我哋播出嚟啊！我哋播人嚟噶啲歌。 唔係，我知如果播到就播咯， 播而唔係俾佢唱。 係啊，咁我哋都咧乘機玩緊呢個咧歌詞歌曲接龍遊戲嘅。頭先我哋第一隻播嘅歌咧就係呢個衝動點唱，而家呢就係譚校長嘅唱一首好歌。係 啦，咁跟住之後可以歌。 頭先好犀利啊，早已經即刻諗到歌後邊係即刻播到一隻出嚟。 我頭先咧你話歌詞咧，我已經係歌詞，不過歌詞係咪嗰只歌嘅歌名咧又唔係喎？ 係咯，歌喎真係。 咁我即刻已經有第二首啦。 即刻接咗第二首。 系啊，有啲难度啊，真系。喂，琴日咧，我哋同阿田咧，即系就讲话咧，有好多叫做愚人节嘅嗰啲叫做新闻啊，整蛊人嗰啲咧，但系好多都系咧嗰啲叫做企业或者商场咧，就自己搞嗰啲活动咧。譬如琴日讲话有一个十小辣嘅面膜啊， 系 啊，你听到都爆啊，系咪先？系啊， 跟住嗰啲咩？ 唔系噶，如果即系有一个嗰啲咩 KOL 讲话，真系用完之后好好 啊， 肯定有人用。 唔系，但系最近最弊呢件事 假噶嘛？ 但你哋唔觉得愚人节呢？件事其实有啲僆嘅咩？ 有啲僆啊！ 即系以前我哋细个读书系真系，我有谂过做我们的愚人节噶，本身系，但跟住喺度谂啊，都唔系，其实而家 自己都冇庆祝过啦，嗬？ 系又唔系话庆祝嘅？以前读书会好中意玩噶， 你咪当庆祝咯。我觉得好似系啲老外中意玩多啲噶。你见咧上面嗰啲 YouTube 咧，全部都系咧愚人节咧，佢哋就会咧，佢哋仲要搞一大个大龙凤出嚟嘅，即系唔系嗰啲咧， 即系佢哋比较重视呢个节日嘅， 即系唔系话喺背脊黐你个龟子嗰啲咧，嗰啲好低装啊嘛，佢哋通常会搞一坛嘢出嚟咧，可能就唔知呃你上间房度，即系诸如此类啦。琴日咧有一单新闻咧，佢话 又系经愚人节， 佢都系愚人节嘅新闻咧，但系佢开头啲人咧唔信，佢话我唔信，即系点解咧？即系呢个地方咧，就即系整蛊人太多啦。 哦， 你就觉得佢都唔知系咪真嘅咁样。 哦， 佢就话咧，动物园。 哦， 唔知有冇睇过单新闻咧？就是、大陆嘅一个动物园。咁啊，大陆嘅动物园咧，本身就已经。 我有睇到呢、這个，我笑到喊，我见到呢、這个。 开头佢话咧，啲人系投诉啊，佢打去报馆度啊，同埋上网投诉话离谱。都知道你哋鍾意造假㗎喇，有冇假得咁离谱，你真係多盲㗎咁样。跟住啲网友就话咩事呀咩事呀，好离谱啊，啲动物园呢呃钱呀，真係。 点呃钱呀，睇你估下。 全部啲动物系假嘅。 係啦，佢系咪全部啲动物。 同埋画面嚟嘅。 佢系离晒谱呀，佢呃我睇嘅狮子，我见到狮子啦，见到老虎，见到老虎啦。佢话有猩猩喎。 真系有猩猩，你唔可以话冇啊。 即星星啊， 系啊， 戴面具噶 假人 人扮嘅星星啊， 人扮星啊， 系啦，咁佢就嬲住啦，跟住真系影咗张相咧，又真系假啲嘅，张相你睇落去咧就同八十年代咧神雕侠侣嗰只雕系一样嘅，系啦，即系都系一个人好似笠住个公仔咁样咧。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话，我觉得因为我睇到嗰几张相咧，嗰、那个临时演员啦，我讲 佢 啦，佢戴晒成身一身毛咁 样啦，好热噶， 好热嘅，但系我觉得佢系有少少星星嘅神态嘅，佢都唔算太假。 冇错， 可以俾个饭盒佢嘅， 佢都有坐喺度嘅。 但如果我俾钱入去呢个动物园，我睇到嗰只星星系人扮星嘅话咧，哇！我谂我团火咧，真系 好啦。咁跟住 出嚟啊， 跟住啲人就话：喂，你系咪咁样呃我哋啊？跟住咧，嗰个动物园出嚟话：喂。愚人节笑话嚟噶咋？ 哦，佢咁好嘅借口，定系真系癫噶？定系真系顶住货先噶？ 嗱，所以你话系咪好衰啊？如果系普通动物园咧，可能你又信佢嘅，偏偏系嚟自吓、啊、祖国，你就觉得佢平时都可能出猫噶啦。 佢做 紧 演习啊， 系啦， 星星个版啊， 系啊，即系如果咧，当你讲笑嘅时候，啲人唔相信你系讲笑咧，咁只能够话你平时真系冇一次系认真嘅。 经系统性盗窃知识产权，令他们能够较以往更便宜和快速研发军备。有机会获白宫提名出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现任陆军参谋长米莱说，中国正寻求削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并将自己定为控制西太平洋以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强国。又指中国正为21世纪中期前在全球挑战美国创造条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阳光同温暖，清明节天气潮湿，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66点，升242点，成交金额5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7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4升8.4，中国平安89.85升1.15，汇控66.3升8.5，中国铁塔1.95升6仙，友邦保险80.95升9.5，建设银行6.91升3仙，中移动79.75升4，银行娱乐60.25升3。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319，瑞士法郎7.866，澳元是5.573，加元5.893，新西兰元5.316，欧元是8.8098，每百日元对港元7.0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69点，升164点。港金现价报12100元，升33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37美元，卖出129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有车龙嘅，而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龙尾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另外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屯门。 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最后环保处提醒你，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陈海琪悠唱假期， 有音乐有快乐。 Made in Hong Kong 全新感觉， 新咩感觉？咪又嗰啲咁嘅嘢， 但系有全新主持加入， 咪又系嗰啲流罗？ 唔系，有我。 嗱嗱嗱，咁就唔同啦，起碼你自己扮聲啊嘛。 Made in Hong Kong 全新環節，問問大家姐。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李志剛、 超 B、 羅敏鐘、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Come on， 起身。 第七届全港运动会今年四月二十八号至六月二号举行。来自十八区的三千几名运动员将会参加八项体育竞赛，大家一起来为自己那区的运动员打气啦！全程投入精彩比赛，发挥体育精神，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字？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会自己暗砍进行呢个歌曲接龙游戏啦。头先我哋两个拍档非常之好咁将唱一首好歌嘅歌咧，即刻谂到有唔同嘅歌系用个歌做个开头嘅歌啦。 好啦，得噶啦，知道啦，你啱会播噶嘛？ 我哋啱就会播嗰只以歌做歌开头嘅歌噶啦。 得咯， 系啊，你玩完 咗啦，完咗啦， 自娱 啦，好开心啊！ 不过天气先嚟， 系啊，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你做咩窒咗啊？ 系咯， 惊咗啊？ 系啊，做咩啊？ 做咩啫？ 冇嘢冇嘢，好啊！ 我琴日发生咗一件事，我好想请教下两位拍档，究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处理得唔好， 好啦， 跟住咧， 我哋会唔会想知噶？ 咁你唔想知就走啦，我会讲嘅，因为 好啦，我走啦， 拜拜。咁啊， 我又翻嚟啦。 系，大家都会想知道，我都想请教埋我哋嘅听众们啦。即系，因为我觉得我处理得唔好，但系而家我谂翻嘅话咧，有冇嘢可以补救？又或者如果你系面对住呢个情况，你会点做咧？ 要你借钱俾我噶啦，又 唔系同 一定系帮人嗰啲嘢 系啦，同司机大佬有关嘅，同一啲酒店员工有关嘅。话说琴日咧，我就去一间五星级嘅酒店啦，度做一啲工作。 好， 咁我就坐的士去到。 好， 去到嘅时候咧，咁啊的士司机就即系停车啦，就喺呢个酒店嘅门口咁样嘅。 系， 我冇留意到，因为即系又要准备攞袋啊，各样嘢就准备落车啦。跟住咧就司机大佬拍嗰个位咧，真系唔系最靓嘅。 哦， 系有可能系会阻住咗后面嘅车嘅来往，可能系拍咗喺中间，变咗两条线，变咗一条线咁样啦。咁我一个人同一个袋嘅啫，咁我就落车噶啦， 即刻走啦。 但我一打开到门嗰阵时，因为其实我冇留意到架车拍成点噶嘛，我打开到门咧， 撞到隔篱架车， 唔系，我就听到酒店门口即系你知道，通常都有啲人 嚟帮 你 ，bellboy 帮你开门啦，或者不论系车门啦，或者酒店栋门啊咁样，嗰、那个 bellboy 咧就突然之间，即系我就听到讲咗三句说话，佢就 系 闹呢位嘅的士大佬嘅，佢就 系 话。 点泊车噶你？阻住晒后面啦，泊埋一边啦，即系之类嘅嘢，好差嘅态度，好大声。跟住我，因为我冇谂过呢件事会发生啊。即系如果我系喺唔知边条庙街啊咁样乱咁泊车或者落车嘅话咧，嗰、那个位甚至唔应该落车嘅话， 即系俾人闹都正常。正常 okay、但系嗰个真系一间五星级酒店嚟嘅门口嚟噶嘛？ 佢起码都用英文闹啊。 系啦， 系啦。 我第一个反应咧，我觉得好似我做错咗嘢咁，我即刻对唔住，对唔住，我即刻行翻上去人路嗰度，因为我以为我阻住咗人哋， 跟住剩咗廿蚊贴士俾佢。 唔系，我冇做呢啲嘢。 跟住佢即刻对住阿祖就先生你好啊，我打开道门啦咁样。呢啲泊车啊你啊，先生系呢边啦，我哋不嬲就系以下待人嘅咁样。 系啦，跟住咧我就即系行咗上去行人路嘅时候咧，我即刻拧翻转头望，因为其实我都嚟唔切反应，冇谂过呢件事会发生。咁究竟系咪阻住晒成条村嘅人定系点样咧？ 系， 其实后面只系得一架车。 OK， 即系真系俾呢架的士我落车嘅呢架的士阻住咗一架车咁大把。 OK。 咁跟住咧，我就聽唔 到， 我唔知啊嚇，我就話如果係老細車嘅話，即係你容許一個員工咁樣喺個酒店門口度咆哮，你都好勁啊！跟住咧就我估個我坐嗰架車個的士司機應該回應咗一句嘅，嗰句係咩回應咧？我真係聽唔到， okay. 因為我真係行遠咗啦，就已經我就行遠咗望翻嗰件事。跟住呢個酒店嘅員工再度。更加唔禮貌，嗰、那個用字我唔可，你諗下啦，未去到粗口嘅，但我喺電台度，我唔會選擇咁樣講出嚟，就再指罵呢一位嘅的士大佬。 係 跟住呢個的士來回啊嘛，佢鬧咗佢，阿的士大佬 唔知講 咗 啲乜嘢，係啦，但係點樣都好，呢個員工著住制服有名牌嘅，跟住咧就更加惡咁樣鬧翻呢個的士大佬，跟住就閂咗道門，的士就走咗啦咁樣。 係， 我定一定嗰陣時咧，我就覺得我。唔满意呢一位酒店员工，你点样可以咁样对一个司机大佬嘅咧？又或者你着住制服佢咁做，我系谂住投诉呢一位嘅员工，即系我系谂住同佢嘅上级，因为我见到喺酒店门口都系企喺佢哋，通常咪有张少少嘅台仔咁样嘅， 收下贴士啊， 即系之类嘅嘢咁样嘅咁样。跟住我就見到佢同另外兩個嘅同事一齊企，其中一個嘅制服係應該係高級 高 級 啲 嘅。佢哋談笑風生，好似冇事發生過。 即係慣 跟住喺嗰一刻，我就決定， 算 咁我唔投訴你， 因為 我投訴你就只會令到我自己著火。但係你聽咗又好，各樣嘢都好，你哋根本就覺得頭先呢位員工佢做 嘅 呢件事係冇問題，我唔知係咪啱啦，冇問題嘅。跟住我就選擇決定完咗呢件事，因為我又揾唔翻嗰個司機大佬同佢講翻聲對唔住，我累到你俾人鬧定係點樣？因為其實我有足夠時間，我唔係好心急定係點樣嘅。咁但係就發生咗一件咁樣嘅事，即係我而家諗翻轉頭咧，其實我都仲係火嘅。點解而家香港嚟到2019年？咁大间嘅酒店嘅前线员工， 咁你有冇再留意住佢下一步嘅系咪又系咁咧？ 跟住就冇车嚟啦，跟住我未见到有其他车嚟。 咁嗰度嘅位系咪真系好窄噶？即系 两 条 行 车 线 啦， 可以有两条行车线。 不过就啱啱你得正喺中间嗰个。 系啦，我真系嗰个我司机大佬系拍得唔系最好嘅。 唔系咁唔系最好啫，咁就个客落完就走啦，嗰个使几多时间啫？ 同埋后面只系阻住咗一架车，我有睇到嘅。 咁虽然系真系会拍得唔好嘅，但系不至于咁嘅态度咯， 系 咪啊？ 系咪嗰度咧？不嬲都好緊張，好容易就會俾人塞咗。 我又唔算成日去嗰間酒店，即係去過一兩次啦，都唔算好多人，因為佢哋落的士嗰個位咧係要上咗半層咁樣噶，好似咁可能佢就會驚阻住後面啦。但就算你驚嘅話，你都唔係用咁嘅態度，即係我會諗，如果嗰個係老細車啊，你會唔會咁鬧啊？但如果嗰個係一個司機大佬，一個的士佬嘅話咧，你即係人佢就會咁稱呼啦，因為佢有稱呼到佢的士佬嘅，係啦，咁佢就咁鬧，即係我覺得太唔公平啦。點解呢個年代都仲會咁？处理事情 咁系咪佢又觉得咧冇理由你系揸的士嘅， 你 唔识规矩噶？ 可能 佢觉得喂，成条路嗱调翻转咧，你就会觉得成条路咁大，我都系停一阵啫。佢都会咁样谂过，成条路咁大，点解你系要停喺一个咁衰嘅位阻住后边嘅车咧？佢会如果佢只要觉得咧呢个的士哥哥咧系故意嘅，佢就着火啦。 系 可能佢就调翻转， 但 佢着 住 制服 真系可以咁样喷火嘅咩？ 真系唔可以咯，我只系话 佢唔系扭客啊嘛。佢會覺得佢 唔 係鬧客啊嘛， 可能你又講得啱， 啊、 但其實我係驚嘅，即係我第一個佢鬧嘅第一句，我第一句就哇，我快啲行翻上行路先，可能我阻住咗好多人啊，係 咪我衰咗啲咩咧？ 我個心真係有跳啊，即係我心諗我哋係咪真係做咗咁衰嘅事，要俾你好大聲咁樣公開鬧？ 即係如果你即係同埋你唔會去鬧人咯，你話喂下次即係可能講話下次拍翻前面啦，或者以示話俾你聽，你拍前面你唔好再喺度得正喺度，就唔係咁鬧人噶嘛。 因為我成日都係即係我勁。我炫耀嘛，我成日都会去酒店食饭啊，coffee shop 啊，咩都好啦。 我真係從來冇見過一間大嘅酒店，或者唔好咁講嘅三四星級嗰啲，都唔會咁樣去鬧一位喺大庭廣眾鬧一位相對地好似社會嘅階層唔係最高嘅一個司機大佬。 咁佢都係企喺嗰度去睇睇車嘅啫，即係咁講啱唔啱？ 係所以大家就唔明點解佢可以咁樣做？ 點解你唔去佢嗱？雖然你話 我有諗，所以我就話我覺得我處理得唔好咯。 越即係再去裏面有 reception 㗎嘛。 我有諗過，我咪應該要入去真係揾佢哋嘅 duty manager， 即係話俾佢哋知我唔係。我唔即系，但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唔可以接受。 但可能个 duty manager 会觉得咧，佢做得好，因为佢可以维持到咧嗰条通道嘅交通秩序。 系咪、啊？ 佢只要咧就 可以维持 快速地， 可以 维 持，但系唔系咁嘅态度咯。系啊， 一个态度嘅说话，尤其是第二句系不堪入耳嘅咁嘅说话，你咁大声，好似我哋做节目讲嘢咁大声 嚟 噶 嘛， 好大声， 好大声。 如果唔系，你都唔会即系咁耿耿于怀到今天。 我真系有耿耿于怀啊！ 24小时， 我觉得我自己处理得唔好啊！ 但我哋 应该要做多啲嘢， 打个电话翻 去。系 啦，我有做知几点我去到噶。 其实我哋以前咧，咪有人收到嗰啲，我哋做的士大佬，诶唔系个司机大佬嘅时候咧，咁咪都有啲朋友咧，佢都会话佢俾嗰啲商场，佢唔系讲酒店啦，佢俾商场啲管理员咧。其实都会有歧视的，我最记得有个例子咧，佢就话，佢话买名牌车有好处。嗰阵时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佢特登咧，佢系送货嘅啫。但系佢话咧，佢本来咧就揸日本嗰啲咩田嘅啫。佢话佢转咗架咧就系、是、集个奔驰，集个奔驰都有呢啲叫做商用车咧就送货嘅。佢话佢最大嘅分别咧就系佢话佢开头揸个咩田嘅时候咧，架嗰啲商用全部赶嘅。 佢揸过系桂花田。 系啦，唔可以啊！如果咁啊，阿华赶佢啦，系啦。 我讲个车嘅牌子啫， 系啦， 冇乱谂。 阿华都赶佢咯， 呢啲嘢 系啦，系啦。 咁谂嘅 系啦，咁嗰阵时我记得嗰个听众咧，佢就佢揸日本嗰啲咩田嘅时候咧，即 系 嗰啲酒店咧，全部咧商场嗰啲咧赶嘅，几乎想唔俾佢入，系啦，要唔知行边度啊，系啦，总之一定要行后门咧，佢就觉得好冇瘾嘅。佢又转咗嗰架集个奔驰之后咧，就畅通无阻，可以直接喺啲咩上落客区咧都俾佢停一停咧，就唔使赶到后栏咁样咧。嗰阵时佢都话冇噶啦，有阵时佢对你嘅态度咧，原来就系咁噶啦。 千言女咯， 系啊，即系嗱，你话套用呢件事咧，我觉得又唔系关佢系咪边个牌子的士事，而系咧你会发觉其实系嘅好多即系呢啲。大家都是做前線管理嗰啲咧，你就會覺得佢對客咧就可能會好聲氣啲，對其他所有嘅呢一啲，即係喺佢管轄範圍內嘅，佢維持嗰個交通秩序啊嘛，佢都係會好惡死嘅。你有冇發覺都係會比較粗魯啲嘅？ 唔係啊，但係我會覺得即係酒店係會有一個訓練嘅，如果唔係，使乜要讀呢個酒店課程嘅認真地？ 同埋你 一定係 門口嘅最前線。 啊，係啦，係啦，你即係鬧到我相信佢講得好大聲咁，其他都聽到噶嘛，係咪先？ 係啊， 咁你都唔係咁嘅態度咯。 不如又真係睇下我哋啲司機大佬咧，特別你話的士大佬嗰啲咧， 係咪成日都俾人哋呼呼喝喝？ 即係會唔會有邊幾間酒店或者唔一定酒店啦，可能某啲商場咧？係 啊， 係咪你都知道咧？嗰度啲保安都唔系人咁品噶啦，真系嗱，我印象中咧，譬如嗰、个湾仔啊，对面有个油站咧，跟住嗰间叫做系咪咩 Excelsior 啊？ 唔系个系喺铜锣湾，同埋呢个名而家讲得啦，因为如果 Excelsior 嘅话咧，铜锣湾咧已经结业啦。 系啦，咪铜锣湾嗰度咧，佢就喺路边嘅啫嘛。 系啊， 佢有个位咧就有个 铜锣湾唔系湾仔， 系、我捞乱咗铜锣湾嘅。嗰啲咧就好繁忙嘅，你见真系好多车咧，的士又好，私家车又咧，成日入去博懵噶，入去唔知做乜鬼咧，停下等下咧，我见嗰啲Secure咧就赶到喊咁就系，一人赶走。 但如果你讲嘅即系呢间怡东酒店咧，我觉得因为我成日喺嗰度转的士嘅，即系譬如有阵时我过咗海啊咁样咧，就喺嗰度转的士咧，嗰度嘅Secure咧系好有礼貌嘅。 我就见佢系咁赶咯， 虽然赶啫，但系都礼貌地 礼貌地礼貌地叫你走。 我就话唔知会唔会咧有啲好紧张嗰啲路况嘅情形咧。嗰啲酒店嗰啲管理人係咪就會咧，即係 你頭先就話喺個，因為佢真係得正正喺銅鑼灣嘅市中心裏面嘅，因為佢一有人排隊咧，後面就大件事入唔到嚟噶嘛。但我相信阿祖，你琴日去嗰間酒店應該自己有個自己位置。 朝頭早十一點，又唔係啲咩旺嘅時間，喺 紅區 又唔係啲乜嘢，即係根本都唔係啲咩旺區。 不過你都知啦，咩叫揸住雞毛當令箭啦，都有頗多人係咁 嘅。我覺得最令我其中一樣嘢好，即係 覺得好似你累到佢， 累到人俾人鬧之餘，仲要係。 啊，佢哋嗰幾個員工仲要談笑風生之後，即係好似呢件事係好似發生少少咁樣。 嗱，問下我啲聽眾啊，如果你係做職業車司機嘅，無論你可能係貨 van 啦，或者你的士大佬咧，喺呢啲商場啊或者酒店咧，你有上落過客咧，係咪都有啲三煞或者啲禁區，你都知道係嗰間嘢唔好惹佢啊咁樣。又或者調翻轉咧，你可能就係做嗰個櫃台個員工，我唔咁惡咧，佢哋唔走嘅，會唔會你有你嘅苦衷咧？唔知喎，你不如開面書度咧。可以留一留言嘅，话俾我哋听都好啊。 小歌女，她身躯很瘦小，我记起她于不高档那一区，共戏班唱些古老调，旧戏院永都不满座，她照演以歌子讨我，旧戏三院官不错，中近官穿破多。我记起当天的一个小歌女，她喜欢观雨片，也许她喜欢知多雨及风吹，路向可变得出意料，或有天她都可叫做，她也许有天不再忙，或有天起身不破，听众不止半个。是我，当天的他更是我，绝对想想不到你以这种爱来相赠我，为你歌，为你歌，谢你始终不弃掉我，倦了么，倦了么，多得你大人我喜过，若永可。为你歌，便再不需得到什么，凝望你找到爱，找到我。我记起当天的一个小歌女，不太见，唱出隐隐沧桑，他唱出空虚，但眼睛始终闪也现，或有天他都可叫做，他也许有天不再忙，夏雨秋雨歌飘过，过了不知已过，他是我，当天的他更是我，绝对想想不到你以这种爱来相赠我，为你歌，为你歌，借你始终不弃掉我，倦了么，倦了么，多得你大人我喜过，若永可，为你歌，再不需得到什么，凝望你找到爱，找到我。为你歌，为你歌，借你始终不弃掉我，倦了么，倦了么，多得你大人我喜过，若永可，为你歌。便再不需得到什么。 佢系妹姐梅艳芳啊， 歌之女啊，吓 系啊，我哋承接第三首啦，系咪啊？ 一阵间有啲咩 歌之女我谂噶啦，跟住到边个你哋女，你哋 到佢啦，一阵间你谂啦， 女好容易啫。 好啦吓，有听众有心水都喺网度同我哋玩嘅。 嗱，大家都即系不时都会去下台湾，去下日本，咁都会买翻啲嘢翻嚟香港嘅。咁啊， 其实去到边都忍唔住买少少。 系啦，咁记唔记得有冇一次或者半次俾呢个海关人员没收咗你啲嘢？喂，唔准！带入境嘅噃咁 食物啊，即系我哋讲过嗰啲咧，有一啲 有 譬如去澳洲、 有啲违禁品噶嘛。而家有啲话，譬如可能有啲咩大麻嗰啲成分咧，你仲要唔中噶？可能你买牙膏都有啊，真系。 好彩我上次咧去荷兰。嗰陣時咧，我諗住買嗰啲即係有嗰佢好多大麻成分嘅嘢，即係佢話有啦，但係唔知有幾多嘛。 唔係佢合法噶嘛，因為荷蘭。 係啦，咁我咪諗住買翻嚟俾你。哇，好彩咧，當下先收咗，又咪俾我拉坐監。係 啊係啊，大件事 真係錯有錯著。 係啊， 係啦。咁我嗰次就俾佢沒收咗嘅，因為咧因為嗰次我係買洗頭水。 你真係好彩啊！你 真係好彩， 我兩間辣椒油咯， 係 啊，買俾你哋兩個個啱， 係咩？喺边度买？ 泰 国 啊？ 台湾， 台湾嘅辣椒 油都唔得。 我摆咗个 hand carry。我知呢个真系好蠢，我自己认啊。 下次买辣椒 膏啦。辣椒油唔属于 液体， 液体咯。系啦，真系咁谂，所以就俾人收咗。 谂得好好。 就系呢样嘢啦，辣椒油有渣啊，因为我觉得。布甸啫喱。 布甸啫喱， 日本啊最中意买呢条甜品 系 啊，布甸啫喱，噔噔噔噔噔，得唔得？ 呢个噔噔噔 系咯，做乜借个身体用真系？ 我冇见过有个布甸啫喱咁样，你尝试用自己做咩啊？身体边部分扮嗰个嚿布甸啫喱啊？ 佢想做布甸啫啫， 系啊，意思系话可唔可以摆 hand carry 咧翻嚟啊？ 咁如果你咁讲嘅，一定 唔 得啦。 我 因为 系得噶， 布甸啫喱里面有液体。 喂，你谂下，我觉得辣椒油都得咯， 系咯， 布甸啫喱啫嘛， 布甸啫喱液体， 系咯。布甸喎， 啫喱喎， 啫喱会唔会喐啊？头先你都喐啦，果冻 咩？你 冻 咗出嚟 嘅 会咁样，嗰啲缝下缝下缝下， 系咯，沙痕大，沙痕大，沙痕大。 因为其实布甸啫喱虽然咧倒出嚟咧，佢仲系有个立 固体嚟嘅，都系。 唔系，但系 如果真系液体就会流啦，周围佢唔会流噶嘛，布甸啫喱系咪先？ 嗱，佢哋就话呢个 拗啊，如果系嘅话， 真系唔系固体，所以咧你要带呢啲喺日本咧买呢啲嘅啫喱啊，或者系布甸咧，唔该你又系 pack gift 咯， 要。 系啊，因为你真系你真以为系啊，唔系倒出嚟，佢擎喺度嘅喎，佢 我觉得有得拗啊，因为你真系擎喺度，对于我嚟睇，我嚟讲嘅咩液体，会周围流动嗰啲先叫液体， 有得睇到液体咯， 吓 咩啊？ 有得睇嗰啲先系液体咯，嗬。但系你同佢玩有得拗咧，佢就话好啊，我同你慢慢拗啊，你班机啊照 run 嘅咯。 我接埋啊， 得啦，好快，即食面， 即食面得啦啩？ 杯面 啊，因为即食面入边嗰包味精啊，嗰包麻油啊。 如果我冇麻油咧， 冇麻油。 我得包粉得唔得？ 即系总之有流动嘅就唔得， 即系咁样。 但杯面就唔得咯。 睇点解咧？ 杯面就有通常都有嗰包麻油噶嘛，系嘛？ 麻油好细包啫嘛， 液体嚟噶嘛， 都唔过100 ml。 咁翻嚟开股啦。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质询环节，医学界议员陈佩贤提问时话：本港今年至今累积有40宗麻疹个案，同时出现第二轮感染，认为本港入境政策有严重漏洞。林郑月娥回应话，卫生署同相关部门处理麻疹工作是有高度警觉性，同时反复调整策略，形容当局已经控制到麻疹情况。他说本港人流非常多，7400万人次经机场进出本港，传染病问题难以杜绝。对于陈佩贤提及的入境政策漏洞，林郑月娥认为不是很成立。至于在外佣方面可否多做预防疾病传播的工作，他说可以考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亦已经透过相关驻港领事作出劝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重申，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是有两个目的，包括给当局有法律基础处理台湾杀人案。 由於現時沒有法律的基礎和台灣移交逃犯，即使台灣提出移交，本港沒有辦法可做，但不代表政府沒有做事。過去一年，保安局和律政司研究有什麼方法，最後找到符合法律的方法處理。林鄭月娥強調，現時法律處理移交逃犯是有漏洞，對於大律師公會指當局有誤導，他說當局並非不知道97年4月制定逃犯移交條例時有地理限制，但以今天來看，條例有漏洞，例如今次逃犯移交由於有地理限制或個案移交並不可行，因此今次法例修例是堵塞漏洞，俾香港唔会成为逃犯天堂。记者协会联同多个传媒工会组织及机构发表联合声明，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担心造成寒蝉效应，威胁记者人身安全。声明指，香港内地以至外地记者在内地采访受阻事件不绝于耳，部分记者更曾经被定罪入狱。聲明認為，雖然今次修例間諜罪和刺探國家機密罪等的疑犯不會移交，也都不涉及純政治性質的案件，但仍然無助於新聞工作者安心，因為記者就非政治罪名而被控或受阻的個案時有發生。聲明又說，修例一旦落實，現時香港僅餘的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空間將嚴重倒退，記者因為憂慮人身安全，面對無形的心理壓力，亦將造成寒蟬效應。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因為佔領行動在旺角清場行動中違反禁制令，被判入獄3个月，他就刑期提出上訴，上訴庭將開庭處理。獲上訴庭批准保釋等候上訴的黃之鋒在庭外說，早前在服刑一星期後獲上訴庭批准保釋等候上訴，若果上訴失敗將入獄完成餘下刑期，會是他第三次入獄。他說如果要重返監獄會不好受，但相對因為旺角騷亂服刑的政治犯同埋佔中九子即將可能面對的刑期，這個是微不足道，會以平常心面對。黃之鋒又說，期望今年雨傘運動5周年，港人不要忘記街頭抗爭，亦不要忘記仍然有10多-20名政治犯。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阳光同埋温暖。清明节天气潮湿，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49点，升225点，成交金额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6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蚊，升8蚊。中国平安89.8，升1个。汇控66.3，升8.5。中国铁塔1.94，升5仙。友邦保险81.1，升1。建设银行6.9，升2仙。吉利汽车16.2，升3.8。港交所279.4，升8。银行娱乐60.25，升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11.49，瑞士法郎0.999，澳元0.71，加元1.332，新西蘭元0.678，人民幣6.714，英磅對美元1.314，歐元對美元1.122。日經平均指數報21,692点，升187点。港金现价报12,100蚊，升33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65美元， 卖出1292.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由现在到下午的五点钟车辆不能够由德富道中西行左转入去中正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件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志刚啊，二台转节目，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使唔使转啊？ 转走你咯！ 吓，唔好转走超 B， 转走我，转走我。 你唔得，你支柱嚟噶嘛？不如咁啊，你翻多日啦。 吓？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食晏陪住你。 妈咪，点解大人粒都要管嘅？ 都系为咗你哋好啫。 但系老师话啲饮管会令海龟 B B 受伤嘅。 哦，你讲紧饮管？系噶，湿气塑胶要几百年先分解，仲伤害海洋生态。不如今日起，我哋唔再用饮管咯。 唔该，要杯红豆冰， 一杯冻柠茶， 走饮管啦， 唔该。请支持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无饮管运动，用少啲湿气塑胶，由每日走饮管做起。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爱护环境齐发声，地球是我们 best friend。 来到家长大挑战的部分， 你考我不到的。 Namaste， 谢谢大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独乐不如众乐。 1936年香港正参加了柏林运动会足球赛。 哇，那个年代是劲的，那现在香港足球呢？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好啦，我们的今日已经预告过啦吓。 系啊，今日咧就讲我们的翻唱歌啊。其实咧，我觉得呢个系好高难度嘅，因为咧本身咧，如果首歌唔好听，你都唔会翻唱啦。 认真 系啦，好听嘅话咧，就即系已经成为咗一支金曲，大家系好认识、好了解噶啦。你要再翻唱，摆一个新嘅编曲啊、新嘅唱法啊，摆落首歌度咧，难度好高。但系其实咁多年咧，喺我哋成个香港嘅乐坛咧，乐坛啦吓，主要咧其实即系有好多好。精彩的翻唱作品， 系啊！睇翻啲听众咧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啦，跟住话啊，系啊，仲有呢只啊， 其实真系好多噶，我睇资料嘅时候都好多。首先咧，我讲两个估俾大家听先。 咩估？ 呢两个估咧就系原来呢一首唔系佢唱先嘅，即系原来都系一首翻唱歌。嗱，邓丽君姐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劲啦啩， 系 有华人嘅地方，即系都会认识，甚至你会见到有阵时外国人啊，佢哋未必识广东话，未必识国语啊，但系佢哋都会去唱呢一首歌啦，系咪？但原来呢首歌。 嘅原唱并唔系邓丽君姐姐， 都唔系佢啊， 唔系呢一首歌 唱咗几廿年噶啦噃， 冇错，因为本身咧阿邓丽君姐姐咧就系77年咧就系翻唱呢首歌，原唱咧就系73年咧有另外一位歌手朋友咧就叫做陈芬兰啊。 哦， 佢喺佢73年嘅专辑咧，叫做《梦乡》里面咧，就演唱咗呢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哇！但系呢个听咗咁耐嘅版本，都唔系最原组啊。 系啊，但系都咁经典。咁你谂下啦，哇，真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啦。另外一首咧，都好多人会去讨论嘅，就系讲到咧《明星》呢一首歌啦。我以为头先我哋都会讲啦，你会即刻谂起系边个嘅版本啦？ 系哥哥咯， 你会谂起哥哥有唱过啦。你仲会谂起边个会唱过？ 叶德娴咯 ，Dini 姐有唱过啦，系咪？但系个结论，佢边个唱先呢？是两个都不是最先。 我而家呢度睇到个歌 list 咧，我唔知系咪就系呢个人咧？ 系， 系咪姓陈噶？ 唔系， 又唔系啊？ 唔系，系咪都系好前嘅前辈啊？ 诶，系前辈嚟嘅，甚至你未必嗱，我唔知系咪同一位啦吓，我唔知佢有唱过歌嘅，姓陈嘅有唱过，我知道你讲边一位， 系陈丽诗开头我见到。 系啦，但我睇翻个资料咧，原来呢一首歌咧系当年咧街市嘅一首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噶，《明星》呢一首歌原名咧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 系 演唱咧系张玛丽， 哦， 到一年之后咧先至由陈丽诗翻唱过，再之后咧去到八一年啦，就到阿 Dini 姐就再唱咁样，所以你谂下，其实呢一首歌咧，即系有原来一首歌。你翻唱到究竟个原即系边一度开始出嚟咧，你都未必清楚啊！ 系啊，张曼丽姐姐。 但系谂下，由而家呢只歌，你记忆最深可能就是哥哥个版本咯。 系啊 ，Dini 姐个 版 本都版 本都系 记得好深嘅。 系啊，但你就会一路以为一系就系由叶德娴原唱，顶笼就 系 哥哥翻唱啊！原来真系明星之上，仲有另外更多火嘅闪闪星噶、啊。都可以听佢两句， 好啊好啊， 等大家再回忆一下，究竟你仲记唔记得原唱嘅味道系点嘅咧？真系。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我又想起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谓，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 好，呢、這个就系经典之中嘅复刻翻唱版嚟 啊，明星啊吓。咁啊嗱，如果对所有嘅朋友，我哋摆咗个题上网噶啦，你哋有一啲觉得咧，边一位歌手啊，佢系好叻、好擅长咧去翻唱别人嘅歌嘅话咧，都欢迎你同我哋分享一下。而边一首你又最喜欢咧，我哋就尽量播啊吓。 甚至乎咧，其实有个都几严苛嘅要求嘅，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你甚至乎会认为翻唱比原唱更好听， 系， 即系话咧，当你听到呢一首歌之后咧，人哋话翻俾你听，喂，原来系阿陈大文唱嘅，你再听翻嘅时候咧，哦，咁我中意翻唱版多啲啦，哇，其实都有呢种嘅情况嘅，我哋稍后即系大家再倾下都得， 好啊， 系啦，嗱，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经典翻唱啦，总之， 咁啊，祖祖咧自己话咧有自己 有首心水， 系啊，我有首心水嘅，即系其实好多都系心水，因为有几位歌手咧，我觉得佢哋翻唱别人嘅作品咧都好出色嘅， 系。 林忆莲我好喜欢，关淑怡我好喜欢，因为咧本身关淑怡咧佢喺演唱会上面啊，耐唔时咧佢就会翻唱别人嘅歌啦，亦都试过咧有入到录音室，专系咧就系录一啲歌曲啊，就是、翻唱呢一首歌，连黄沾先生啊，沾叔咧佢系呢首歌嘅作曲作词人啦，佢、都话我觉得 Shelly 比原本嘅嗰首金曲《忘记他》呢一个版本佢更加喜欢啊。 呢首系好有味道嘅， 好有味道，同埋将个原曲咧个编曲完全唔同晒，咗唱法完全唔同，一样都系咁经典。 系 啊，头先讲咧就系呢个 Shelly 嘅其中一张碟啦，就叫做 All Time Favorite， 就 X All Time Favorite 啊吓。里面咧佢系翻唱全只咧都系翻唱专辑嚟嘅， 系 里面嘅歌，例如做嗰啲除咗忘记他之外咧，忘记他我冇记错咧系第二首呢一张专辑嘅派台歌嚟嘅， 系 第一首咧系翻唱妹姐嘅梦伴啦 吓、 另外里面咧仲有譬如我记得佢翻唱殷楚善嘅深夜港湾，我好喜欢嘅，另外仲有唱翻唱哥哥嘅拒绝再换啦、 啊， 全部咧成个编曲唔同晒，真系一个新嘅生命摆咗入只歌曲度噶。 系啊，佢真系好似唱到咧，你忘记他啦，听我得啦咁样。 系啊，同埋 Shelly 咧，佢咧即系好叻嘅，就系佢演绎其他人嘅作品嘅时候咧，都系大家好期待。譬如呢几年佢都有翻唱过 Eason 嘅陀飞轮啦，咁啊呢啲都系好经典嘅作品嚟嘅。 系 我就会 Shelly 嘅忘记他系我嘅第一位。阿田你都即刻拣咗首啊？ 系啊。黄耀明嘅明哥《友情岁月》， 点解会系明哥嘅《友情岁月》呢？ 佢真系唱得好好听， 系 同埋嗰次我唔知点解我系听佢 live 版嘅，我就哇唱到点解佢 live 唱都系好似只播紧碟咁靓声， 系 好听嘅。 如果你话阿明哥咧，佢有两只嘅翻唱咧都好厉害嘅，呢只《友情岁月》其实真系好经典嘅，佢编曲系好正嘅。佢唱暗涌都好犀利， 暗涌系啊，因为佢仲配合埋咧嗰阵时嗰套电影南雨啊，唔系南雨，另外一套嘅电影嘅时候咧，哇，成个画面咧，哇，真系 系啊， 哇，好犀利，好震撼啊！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犹如。在醉，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渡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 其实咧，我都有一只嘅，不过咧，我揾唔到啊，即系霎时间我揾唔到，系Eason 唱嘅《垃圾》啊。嗰阵时咧，嗱，我孤陋寡闻，我第一次去卡拉 OK 唱嘅时候咧，净系见到话，有只歌叫《垃圾》，跟住听都好好听，我 系 唔知道原来系翻唱嘅。嗰阵时我真系唔系听好多歌咧， 翻唱已经好后噶咯噃。 系啊，但系 因为咧Eason 系喺演唱会度唱嘅， 系啊，咁嗰时喺卡拉 OK 不停听佢嗰个版本咧，觉得好好听啦，好听啦。 咁你真系背啦，咁因为我系 Candy 卢巧音咧，第一张即系。唔再做一个我哋叫做即系主流歌 嚟 啊，但 系 但系去到后来，当我听翻，哇，咁要听翻卢巧音原唱先得咁样，咁就真系发现咧，就嗱，即系你可以话各有特色，但系咧，如果你俾我咧比较中意咧，都系会听翻陈奕迅嗰个版本咧，即系嗰个我觉得主要个编曲啊，因为咧我见好多网友都会话咧，唔系话即系卢巧音唱得唔好，而系嗰个原曲咧，嗰个节奏咧，即系好快好快好轻快咧，相对咧。阿 Eason 嗰个咧就系即系 好慢啲嘅， 系啦，同埋深沉啲，即系所以味道就有啲唔同。但系即系有阵时你所谓翻唱就 系 你用唔同嘅版本去演绎咧，咁所以我就会中意呢只多啲啦。系啦，咁而手头上咧，我揾到有一只咧，头先阿田都话喂，呢个都算系即系翻唱都经典嘅，唔系讲紧你嗰只，我讲紧另一只， 呢一只先， 跟呢只咧。 夜到难何再遇，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于这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走 这雨痛不知人何梦，这风最终一切无从找住，都沦丧 怀念你十月战士。 嗱咁样嘅，明明首歌你已经唱翻好，你唔好再攞翻低落去。 唱翻 好 咩意思啊？请解说。 喂，你唔可以乱讲嘢啊！ 因为佢嗰个编曲咯， 兜唔到啦， 兜唔到啊！ 系啊，我哋嘅阿田本身，我哋头先咪后讲咧，就系因为咧，如果唔系阿刘德华咧翻唱咗呢首《昨夜的渡轮上》嘅话咧，可能我哋个年代啊都未必知道啊原唱嘅《昨夜的渡轮上》是如何，好似一首新歌咁样去听。 系啊系啊，咁啊佢 我算唔算兜到啊？ 兜到，昨夜的渡轮上原唱是李炳文啊，李炳文先生系啦。咁啊，刘华将佢翻唱嘅时候咧，嗱，我都系属于孤陋寡闻嘅。我开头话，我啲最高几好听喎，系啊，原来系翻唱 嘅， 即系你喜欢嘅， 系啊，经典重现喎，而家变咗系。 咁我问佢啊，头先我讲嗰个啊， 你够唔够胆用你头先嘅方法去介绍呢只歌啊？ 你介绍啊？ 吓，你头先你介绍嘅时候，我哋两个都呆咗话，即系边个啊？ 我醒唔起嗰个名啫嘛，跟住你咪答到咯。我有赞噶，佢原本系个事。 得啦得啦 ，OK 啦 ，OK 啦 ，OK 啦，佢本来系个前辈嚟嘅，咁而家演唱嘅朋友咧，其实何尚咪一位前辈咧，经典翻唱经典咯。 彭爷唔知中唔中意呢首歌咧吓？ 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哑凉。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以竹笛细道，笛声追捕，夜静里详述这故事。 好，呢个系林忆莲版本《石子姑娘》。 系啦 ，Sandy 咧，其实都真系翻唱好多人哋嘅。 本 来 叶振棠唱嘅。 系啦，譬如呢一只歌咧，《石子姑娘》咧，就喺佢咧，即系其实早两年推出嘅专辑嚟嘅啫，即叫做《陪着你走》（In Search of Lost Time） 啊。佢咧就翻唱咗一众咧就唔同男歌手嘅歌曲，其中一首会系呢一首啦，就系《石子姑娘》啦。咁另外咧，其实阿曹仔即刻会谂起啦，佢都翻唱过 Beyond 嘅《情人》啦， 好好听嗰只， 好好听。而每一次咧，作为我自己都一个年迷啊吓，我去听佢演唱会嘅时候，好期待嘅其中一 part 咧，佢通常都会做嘅，就会喺演唱会里面咧翻唱别人嘅歌。我记得其中一个咧，即系九几年开嘅演唱会啦，佢咧就喺台上面咧翻唱咗李宗盛。嗰阵时佢哋系未结婚嘅 ，OK 系啦，咁样咧就系写俾其他女歌手嘅歌，佢唱咗《梦醒时分》啦，佢唱咗《味道》啦，另外一个嘅版本，即系就算唔系入到直播录音室度录啊，佢哋喺个演唱会度唱啫，成个 arrangement 成个准备，你会见到真系又系有一个新嘅生命摆咗入去度嘅。咁啊 ，Sandy 有好几只专辑啦。其实如果话咧，即系推出过其他翻唱专辑嘅朋友都仲有好多。阿彭玲有推出过啦，即系头先话刘德华有推出过啦，彭玲有推出过啦，张敬轩有推出过两张啦。咁啊，都系主要系唱女歌手嘅歌。头先阿豪仔你话垃圾嗰首歌咧，其实轩仔都有唱过佢嘅 version 嘅。咁啊，演唱会度演唱过嘅。另外一位咧，就我谂有啲网民啊，甚至形容佢做翻唱王啊。 系 讲紧嘅咧就系学而照学而啊。 系 因为咧到佢去到即系几年之前咧。差唔多十年之前啦，佢就開始咧推出一啲嘅天碟啊，靚聲天碟啦，跟住咧就每一隻碟咧就主要去到第三隻嘅時候咧，佢有自己錄製新歌嘅，但其餘咧就翻唱別人嘅作品。好多時咧，大家都會話嚇呢首歌，我直情聽完之後咧，唔記得咗個原曲係點啊！啊，究竟係原曲係點唔記得咗？ 因為太陶醉喺佢裏邊啊！ 係啦，可能大家會諗起嘅咧，會有佢翻唱 Kelly 嘅《最佳位置》啦，呢一個會係其中一個好經典啦。 係 咁，所以其實仲有好。很多不同的歌手都有咁多经典的作品嘅。 系啊，不过头先你讲开，如果翻唱天王天后那些咧， 其实咦，我点解佢又变咗呢只嘅？哎，我本来播紧最佳位置嘅，但系佢而家就自己跳咗出嚟先，因为我想话迪克鱼油仔 系 嗰阵时何尚唔系癫丧地咧，佢全部都系翻唱别人的歌，但系真系唱到咧用佢沙哑嘅声音嚟唱人哋嗰啲温柔嘅歌咧， 好吸引啊！ 系啊，先听咗呢个迪克鱼油仔版嘅、啊，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先。 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系呢个系迪克鱼油仔嘅版本。 系、嗯、啊，其实仲有好多我哋读下听众嘅留言啦。 好啊， 其中一个咧，佢就话 Eason 啊，曾经喺演唱会咧翻唱过《校长一生中最爱》啊。 啊，呢个经典啊，呢个真系好经典啊。 因为首先、 啊這個、 其中一个经典咧就 系、 是、校长有份同佢一齐唱啦。另外佢有 自己扮声咯， 校长扮声真系扮得好似啊。 佢开头系未出现噶，我好记得嗰个版本咧，开头大家就系听到声，要唔系佢开头自己唱咗一半，跟然后咧佢就话。有请谭校长，跟住啲人约校长出嚟咧，点知佢自己继续喺度唱埋咯，哇，似到爆炸！多谢多谢，佢喺度扮晒出嚟。 呢个扮得几似啊 ？Anthony 咧就话咧，除咗忘记他，佢好喜欢啦。彭羚啊，翻唱个非走不可，我哋都有播过喺节目里面。 系 李克勤嘅旧欢如梦啊！ 哦，呢个都系啊， 经典嚟噶。 你真系以为佢原唱嘅啦，已经去到个地步系。 佢话黄耀明咧又唱过翻唱过《轮流转》啦 ，Beyond 亦都有翻唱过半斤八两， 系有有有， 其实有好多噶，真系。 阿 Yuki 就话咧，早班火车咧，田雨梨早排咧就翻唱咗， 系啊，出咗只天碟，因为都系。 原本系 Beyond 啊，黄家驹黄家强唱嘅， 系黄家驹。早班火车黄家驹 系啦， 但如果你话 Beyond 咧，就阿 Jam 咧，近年即系最叫做年青歌手咧，佢嗰只喜欢你咧，其实都算系皆知学文噶啦。 系啊，你拣嘅迪克鱼牛仔咧，我哋好多听众都喜欢。 系啊，因为好强啊，呢个老爹嗰阵时。 佢话咧，佢翻唱嗰啲歌曲咧，真系好犀利噶。 系啊。 另外，佢话有一首咧，达明一派嘅金色啊，佢话佢呢位嘅听众嘅 Stephen 啊，佢就话第一次咧系喺 Eason 嘅演唱会度听到，佢跟住咧就去揾翻个原装版本。系点？但其实本身达明嘅金色都系 已经一流 一流噶啦。 仲有郑中基嘅唱《伤心的小鹦鹉》啊。 O、okay, K， 所以咧，其实咧翻唱嘅歌曲都 好 多啊。 多谢听众俾即系俾我哋咧好多好多个回忆啊。 系啊，咁啊，有新歌，但亦都冇忘记一啲经典嘅金曲咧，传承到我哋乐坛嚟到今时今日呢个位置啊。 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样，以欧洲作为今年外访第一站，体现中国外交对欧洲的重视。王超话，李克强参与第21次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会晤期间，会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会面。王超认为，当前中欧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共同广泛利益，包括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亦期望此行可以和欧盟签署有关能源和竞争合作的文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和今晚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69点，升245点，成交金额6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6点，跌咗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6， 升八個六，中國平安八十九個九升個二，匯控六十六個三升八毫半，友邦保險八十一個三升個三，中國鐵塔一個九毫四升五仙，吉利汽車十六個二毫六升四毫四，建設銀行六個九升兩仙，銀行娛樂六十個二毫半升個三，港交所二百七十九個四升八毫，中移動七十九個六毫半升個三。部分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七點八五，英磅十點三一五，瑞士法郎七點八七，澳元五點五七三，加元五點八九七，新西蘭元五點三一八，歐元係八點八一一四。每百日元對港元七點零四三，每百港元對人民幣八十五點四九九。日經平均指數報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四點，升一百七十八點。港金現價報一萬二千一百一十蚊，升四十三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一千二百九十二點三一美元，賣出一千二百九十三點零八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濠湾一段就比较车多的。提一提你，为了配合旺角足球赛事，今晚九点三十五分至到十点四十五分左右，至到十点零五分左右，旺角的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部分的太子道西都会封闭的，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四月六号是世界体能活动日，主题是活跃生活长寿之道，平时做下家务，得闲又做下运动，展开你的健康人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活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演疫申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至啱？搵渔护处打一八二三。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印尼语是印尼的官方语言，而全世界讲印尼语的人口超过二亿人，是世界上面最重要的语言之一。 在1949年印尼独立正式得到承认，希望能够选择一个官方语言，打破民族沟通的障碍，促进三百多个民族融入国家。 但是因为印尼有不同的民族，有超过五百种的语言和方言，若果只是使用某一种民族所使用的母语作为官方语言，可能会产生或者强化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平等。 而印尼语咧系嚟自马来语，喺七世纪开始流通于马来印尼群岛，系当时最重要嘅商用语言嚟噶。 亦都因为印尼语被认为语法简单，冇社会等级意识，而且比其他地区语言更加容易学习，所以最终就被选为印尼嘅官方语言啦。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黄耀祖、桂花田。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好啦，翻嚟十二点十一分啦，气温25度，相对湿度咧68%嘅上回讲到， 上回已经去到11:25嘅时候， 系啊，坏蛋，嘟嘟嘟嘟， 好彩咋，如果唔系即系咁多歌听唔到啦， 听唔晒嘅，听唔晒，我都未唱啊， 唔系我哋听日咧可以即系拣翻到我哋今日冇播嘅歌可以去大家听嘅， 大家点唱咗嗰啲 啊，系啊，嗱头先我讲到咧，即系话好多时咧，我哋大家去台湾、日本，因为即系常去嘅地方啦，会买啲嘢。翻嚟嘅出入境咧，其实真系有啲嘢咧，大家真系咧，唔好掉以轻心啊！因为嗱轻则咧，佢只系没收你啫， 系 佢重则真系罚你钱，跟住已经拉坐监噶， 拉人封艇噶。 真系你唔好即系觉得哦小事啊咁。头先咪讲紧咧啲杯面啊或者拉面啊，你系咪可以带翻嚟啦？ 系 咁头先你就话啦，唔得嘅，系因为咧有啲 液体，我哋以为系 又以为系液体， 应该唔系啦，衰地样啦， 系啦，今次真系唔系啦， 衰地样 嗱，大家又真系忽略咗。嗰啲嘢噶啦噃， 嗰啲嘢胶袋 唔 系防腐剂， 里面有一啲嘅食物嘅用料系嗰个地方系 禁止嘅， 正确， 好嘢， 真系好叻，叻咗 乜嘢会 ？OK， 我估，譬如咧，你如果买咗个猪肉味嘅杯面，就可能唔可以入去嗰啲回教国家里面。 唔系咁样，猪肉类系啱嘅，但系回教回教嘅国家嗰啲就系唔啱嘅。咁跟住讲紧肉类系唔带得境啊嘛，唔记得咗啦。 切，咁样当嗰都当肉类啊？ 喂，嗰啲都真系当肉类啊？ 唔系啊嘛， 喺个杯面入边嗰个， 咁我哋买牛肉干、猪肉干嗰啲咧， 嗰啲梗唔得啦。 但我哋成日都买翻嚟噶。 咩前阵子啊，咪台湾唔俾入境咯？ 但我哋带翻嚟香港咧， 唔系嗱，就系讲紧咧，有啲讲紧出入境咧，就系入嚟香港系话带去人哋台湾嗰啲都。系啦，会系有啲咁嘅情况咯。 系有啲地方，即系话如果我哋喺台湾买牛肉干翻嚟香港仲得噶嘛，系嘛？ 仲得嘅，咁但系问题 只不过系嗰阵时佢惊嗰个非洲猪， 猪瘟系啦， 佢就惊你任何猪都唔入得去。 系啊，所以大家都话，因为咧，譬如 哇，你嗰轮去唔到好惨。 系啊系啊，咁猪年嘅所有人都唔得啦，系咪咁讲？ 佢系非洲猪，但系佢冇非洲猪瘟，所以唔使惊。 佢唔系非洲猪， 我系 number one 啫，系非洲猪 number one 咁样。 好嘢。 我可唔可以讲埋讲多样啊？ 可以， 冲绳去过啦啩， 去过， 咁 我未去过，我照答啊， 你去过，其实冇分别嘅，都唔会知嘅真系咯。 冲绳最出名咧，佢话咧就系当地嘅红薯仔，红薯，佢话咧红薯咧由于产量少 ，OK， 你系唔绝对唔可以带出境啊，即系话你喺日本嗰度，喂，谂住去冲绳买嘢翻去啦，香港啦，红薯啫， 出名啊，咪先做手信一流啦， 带出境啊， 系啊，如果你喺嗰度出境，佢会拉你噶啦。 但佢又俾我买嘅系咪啊？ 佢俾你买 俾你食。 而家佢讲紧话系农产品嘅红薯啊，定系将佢变成咗红薯嘅薯片，系咪就冇问题先？ 农产品嘅农产品 真系原 只 嘅农产品红薯。 系啊系啊。 咁可能嗰个亦都符合话你唔可以带动植物出入口咧。 唔系，佢系因为由于呢个系产量少，佢系禁止你唔想带出境嘅。 你有冇话我听先得噶？ 我唔知啊。 系咯。 但系因为好多时啲人咧都会带啲嘢翻嚟香港，即系带啲农 作物。即系我带我妈。上一次去呢个布吉，跟住嘅时候咧，我 买两个椰子， 唔系类似嗰啲 friend 芒果， 芒果系咯，好多人都买噶， 因为佢话哇又平咁多， 又好香， 真系属于嗰个地方，你会知道喺泰国嘅芒果 好吃啊嘛， 系啦，点样都会系好过咧香港买嘅，咁啊又之前喺嗰度旅行嘅时候又试过咯，就知好食，我妈都买咗10-8翻嚟， 我都系噶，嗰啲就得嘅，咁但系讲紧呢个系红薯，系佢哋因为由于产量少咧，佢系唔俾你带出境咯，喺日本带出境咯，咁另外仲有即系。因为呢啲系热门地方嚟噶嘛，冲绳好啦，鸡蛋啊， 鸡蛋， 大家知啦， 系 得唔得？ 好难大只鸡啦，因为惊 打 烂啫嘛。 同埋讲真，个鸡蛋个味道有冇即系咁大分别？你要去到 唔同鸡蛋真系会争好远噶。但系 我冇咁讲究。 系啊，但系我咧我又夸张，即系未夸张到要空运只鸡蛋翻嚟咯。 系啦系啦，要 hand carry， 即系摆住个掌心度。 禽流感 嗱，鸡蛋咧，其实讲紧鲜鸡蛋啦、皮蛋啦、咸蛋咧，系唔可以带翻香港噶。 因为系禽流感啊。 因为我哋嘅蛋类嘅嗰个叫做 出入口， 出入口系好严格嘅。系啊，应该系都惊禽流感呢件事嘅。 系咯系咯， 咁总惊唔得啦。咁你会话，哎呀，我喺台湾揾咗啲温泉蛋啊，或者嗰啲流心蛋啊，得唔得啊？ 得 唔住啊，得唔得？ 铁蛋得，铁蛋得，因为熟咗啊嘛。 全熟。即系蛋黄同蛋白都要全熟，嗱嗰啲温泉蛋或者流心蛋里面唔系噶嘛，仲喺度晾下晾下噶嘛。 哦，我知啦，嗰啲咧喺个海关度 check 到你咧，你一就饮晒啲水去，你一系同我派咗十八只鸡蛋佢变吴江师傅，一系就 蛋好劲喎。 嗱，你嗰度买埋个 gas 落嚟同我煮熟晒佢，煎十八只荷包蛋上机。 点熟蛋晒出嚟啊？食咗咁多鸡蛋之后， 认真啊，因为即系佢没收你就事少啊，系咪先？你真系只系冇咗个嗰件物品啫，但系真系拉坐监啦。仲有你最中意饮嘅酒。 酒 哦，咁酒不嬲都啊， 酒应该有佢一定嘅限度，系咪啊？即系譬如每人带几多支咁样 啊 嘛， 系咯。嗱，佢咁样嘅，即系大家都中好多时咧，譬如饮酒啲朋友咧，中意。因为贪免税啊，因为免税平好多噶嘛， 呢个知嘅烟酒有税噶嘛，所以你唔可以 系啦系 啦嗱，香港咧咁样，佢话2019年起，日本佢就规定啦，有啲酒精浓度去到24%至70%嗰啲， 好容易到噶啦， 系啦，咁咧佢话咧系 烈酒类啦， 系啦，同埋超过5公升嘅咧系唔准带离境嘅， 唔准带嚟日本， 即系话唔系 离开日 本， 唔准带嚟日本咯。带离开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咁咯，即系 话佢带离过嚟 咯。我哋嗰啲就会叫带入日本噶啦。 咁咧，即系譬如你去日本玩咧，哇，咦，好劲喎，我想买啲酒翻嚟，哇，5公升，24%至70% 系唔准带翻嚟香港，唔准带出境嘅。 马尔代夫都系，因为马尔代夫咧，即系我啱啱去完啦，嗰度嘅酒咧系贵嘅，所以咧好多朋友咧以前都可能会我摆支入个即系旅行箧入边度啦，咁啊带到去，咁你都可以饮啊。佢系每一个行李咧都会做 scanning。即系检查咗，如果有酒咧就全部攞起嘅。 佢系唔准带入马尔代夫， 唔准带去马尔代夫， 系咯，就带入马尔代夫咯，系啦。 因为咧咁佢先至可以， 佢冇钱赚啊，即系等于你戏院唔俾你带外来食物一样啦。 咁另外咧，即系日本啊，讲紧70%以上浓度嗰啲酒精浓度咧，佢话净唔准出境添啊！你唔好谂住哇，买啲辣嘢翻嚟孝敬下大家先。 咁样唔准噶？ 唔准带出境啊，系啊，即系咁你咪可以带翻嚟香港咯。 系 啊，咁所以大家即系有啲物品咧，大家都要留意，即系唔好。中伏咗喺 唔系最稳阵就唯有 duty free 买咯，真系讲真，你喺机场嗰个免税店买就最稳阵嘅啦。佢俾你买得就俾你带走噶啦， 系啦。嗱， 不过佢俾你带走，冇包你生仔翻嚟自己个境 嘅。仲有一样嘢，佢话尤其是你要大家要留意住，你喺飞机餐里面嗰啲小食啊，有时啲小食都中伏嘅，知唔知啊？我最记得你就系讲嗰个， 之前我哋讲过单新闻， 橙定苹果， 系啊， 佢明明喺飞机里面食紧噶啦， 英国啊嘛嗰个， 英国飞去法国定系唔知边度咧？ 唔知美国定咩咧？ 佢飞去美国， 美国 系一个橙嚟。 佢话你有带呢个冇申报。个农产品，撞鬼你嗰个橙，真系！ 我明明喺飞机里面，佢俾我食，我飞紧过嚟嘅， 系 啦，所以大家咧都唔好掉以轻心，谂住，哎，飞机餐我唔食，我袋喺个袋度。 你一定要将今日呢单新闻剪传、录音、周围播放，一定要去旅行之前 做咩啊？ 唔买手信，好合理啊！ 过下去，我们才想工作万岁，那代价不过是疲累，在电影院的美梦里，可惜结局也未到已沉睡，平常极奢侈的乐趣，抱着你一夜闲谈，明日是假日再也无惧，有预算也愿逃出这里，附上英姿旅，快乐趁青春去追，乐极偏会心虚。这么普通的情侣，未来又怎么敢想下去？但求学会吃苦的乐趣。Hey 又还过，未相信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笙歌，别管世界艰辛的错。如果这一生只要找得到，谁陪我每餐青菜淡饭，有哪关闯不过。爱定你已是人生仅有大志，就这么一辈子，浪漫的讲声我愿意，一起要预了涯，世界不易，落叶安居早已，已令送花是重大乐事，现实会逐寸逐尺挤压当初。但更要感激这测试，令要相恋的意义，牵手需要心怀壮志，成就要爱里面烈士。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还过，未相信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笙歌，别管世界艰辛的错。如果这一生只要找得到，谁陪我每餐青菜淡饭，有哪关闯不过。 古巨基嘅《乱世情侣》， 逐寸逐尺挤压，对象亦出错。 我呢个题目咧，其实系一个求救题嚟嘅。 系， 头先我都同两个拍档讲咗，系一件匪夷所思嘅事。我好想问下我啲听众咧，有咩办法解决，同埋有冇人都遇过咧一啲咁大头虾嘅事？头先我又收到咧，我老婆个短信咧，佢突然间影咗张相俾我。咁然后呢就问话俾我听，佢话你呢件衫究竟喺边度买㗎， 係你老老实实。件衫唔系你老婆。 唔系我买俾佢，佢话你老老实实话俾我听系点得嚟㗎咁样。跟住我话。 佢咪怀疑你偷㗎嘛。 跟住我望住张相，我话做咩呀，我即刻呢 send 去咯，话唔通俾佢发现咗一个唇膏印嗰啲咁嘅嘢呢。 你都想。 係啦，我都想有嘅。係啦，头先我哋睇啲唇控得我咁近，就留低咗个唇膏印俾我啦咁样。跟住我望张相。 男人嚟㗎，佢睇啲相冇搽唇膏㗎。 原来件衫呢就仲有嗰个防盗嗰个夹啊， 系 嗰个扣咧就扣咗喺上面。跟住我即刻歪一歪带呢件衫咧，就系我上次咧突然间心血来潮，哎好啦，买件衫氹一氹佢开心啦咁样。咁咧我就买咗一件 T 恤，同埋买咗一件风褛， 系 咁咧都系喺商场里边嘅嗰啲运动铺买嘅。而我好记得咧，当我买咗件风褛嘅时候咧，佢因为仲写住话咧系 must have item 咁样咧，我喺 cashier 度俾钱啊，有个男人同我抢啊， 吓 佢问我有冇呢件啊，有冇呢件啊，跟住我即刻保护住嗰、那个， 本来未必想买嘅，即刻梗系买咯， 我 咪俾咗钱啦，咁 排紧队啦。咁跟住 我会嘅，即系去到咧，逢亲有人争嗰啲咧，我一定会抢咗。我好想买，即刻变得好想买。 系啊，然后嗰个售货员咧，仲要帮口咧，佢就话呢件系女装嚟嘅，先生得翻 last 一件嘅啦。咁我买俾我老婆噶嘛，就 系 呢件衫，其实已经系上个礼拜买噶啦。佢着过两次，洗埋衫噶啦。 好。 佢头先竟然同我讲， 先至发现 原来仲有个防盗扣夹咗喺里边。 咁但系我想问，着嗰时啲唔系咯？点解着住？ 因为佢着夹喺里边噶噃。 咁啊，梗系夹喺里面啦。 系啊，夹喺里面咪会 荡下荡下。 系啦，我有一定嘅，都一定嘅位置。 匪夷所思啊！ 我睇都睇佢着咗一次，然后佢自己即系喺屋企。 你想问我哋系点解你老婆都 feel 唔到？ 唔系，我 系 想话 好多嘢都 feel 唔到。 而家问题就 系嗱， 你要点样可以拎翻呢件衫去换呢？因为我冇单啊。 啊！ 我唔会特登 keep 张单喺书啊嘛， 我试过。 你点样掹啊？嗰个扣？ 点掹？ 你可以攞去，但你要攞去。嗱，我试过系咩咧？我买咗都系一样嘅。明明咧以为个防盗好好啦，因为门口咪有两块板咁样，会哔哔哔嘅。 走冇 B B B， 系 去到另外一间铺头，好彩我未翻到屋企。去到另外一间铺头，我入嗰间铺头咧，一入就 B 啦。跟住我就话，我都未入嚟，我点偷嘢啊咁样？跟住就唔系啊，即系啲客户服务员啊，即系啲售货员，佢哋都会知系话，你头先系咪买咗嘢啊？可能系你之前嗰间铺头个防盗未除。跟住咧，我 系 喺之前有铺头买到嘢嘅，打开咗个袋之后，发觉咦，真系防盗未除喎。跟住嗰个姐姐就好，你一阵先嚟我铺头度睇啦，你去翻除翻个防盗先。我就要好彩都仲喺同一个商场入边度，就拆翻个防盗。但系嗰一刻咧，我即系个呼吸度有少少唔畅顺噶。乜你冇检查好嘅咩？搞到好彩我都仲喺同一个商场啫。 Exactly. 我行翻过嚟都唔系好远。但系嗰班服务员咧都系好好嘅，就话诶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拆漏咗咁样。 但 系 点解出到门口咧？ 我唔解决呢个问题咧，帮我拆翻个防盗，咁我可以继续行街。我就 但系佢有冇问你攞翻张单嗰啲噶？要 冇，因为其实 佢即刻认得你，记住咗你系咪啊？ 唔系，因为我谂。成件事都好明显啦，我仲系揸住你个纸袋啦、 哦， 因为好多年前啦，仲系唔系 BYOB 嘅年代嚟嘅，即系但有人哋俾纸袋啊嗰啲咁样咧，佢见到亦都见到真系有个防盗，佢就会知道系咁样啦。 但 系 惨啦，我隔咗成个几礼拜，我冇袋冇剩噶咯，我连袋都冇拎过。 我觉得你翻翻去系有 机会。我翻翻去，佢会唔会头先我老婆都话？喂呀，你应该点解释人哋？你偷件衫、啊， 仲要唔系你老婆买，系我老公买俾我。 咩啊？你碌卡噶嘛？ 系啦，我都 碌卡单噶嘛。 我唔好抌晒啦。 碌卡单你都抌啊？ 系啊，我唔 keep 噶嘛。 我都抌噶。 系啊。 即抌啊？ 又未到即抌嘅，过两日啦。 我隔咗成个几礼拜咯。 咁咯，你咪借嗱，我攞件衫俾你个仔，阿仔嗱，俾个螺丝批你，帮阿妈整 得 得 噶，唔得噶。 传说中系有喷墨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唔系你 唔得噶。 即系唔好成日谂住你自己手臂强大力。嗰啲咧就扯烂佢嗰啲咁样啦，扯烂咗件衫都未必扯烂咗个防盗啊！ 但认真嘅，咁佢有闭路电视噶嘛？即系其实我觉得你唔使担心。你话喂，唔好意思，原来咧你未掹走嗰嘢，人哋都会帮你解嘅。 我明白，但系件事卡啲啫嘛。吓、哦啊，你买咗几耐啊？我一个礼拜，你着过咪着过两次，有冇洗过？去洗机洗埋啦。跟住我老婆第二个疑问就系、是。点解工人姐姐洗完之后晾啦，佢冇发觉有呢个扣嘅。 但佢冇问第一个疑问就系点解我着咗两次我都 feel 唔到。 咁系啦， 我又 唔 敢质疑佢啦。 咁我又可以咁讲嘅。 系啦，我怀疑啊。 sorry， 我怀疑啊，工人姐姐咧可能见到 我打牌嗰边。 系啊，佢见到个扣咧可能会话：啊呢啲 style 都几靓。 哎呀，我制唔到嚟做咩啦？系咪？ 但系工人姐姐未，不过工人姐姐应该都会知道呢啲就系喺铺头买嘢嘅防盗。 唔系啊，姐姐又未必嘅，因为可能佢买就咁买 T 恤咧，街边买咧。 即系唔系喺街边买衫噶？你而家几可以都喺街边买衫啊？添 咩都好啦，我谂过噶啦，唔知呢个方法咧有冇效咧？我就谂住去翻嗰间铺头度， 系 咁我就同佢讲，我记得嘅案发嘅经过就系喺唔知几多月几多号嘅夜晚十点钟。我就买咗呢件衫同埋呢件衫，用嘅就係我呢一张信用卡，唔该你对返。 其实你都唔使驚㗎，你讲到明㗎嘛，你买嗰陣时係最后一件㗎嘛，即係你攞返同一间铺头，佢都唔会怀疑你係咪你啱啱偷咗嘢呀，你咪直接将个情况话俾佢知，我买咗上个礼拜，但係同时间呢我已经着咗两次，係我老婆 feel 唔到呀，洗咗洗衣机都 feel 唔到呀，工人姐姐都 feel 唔到呀， 但你可唔可以帮我解返佢 呀？我完全信任。 我都系话你呢个情况真系匪夷所思，因为你喺个洗机里面咧，嗰嚿嘢。是硬的嘛，你在洗衣机里面发会打中， 是啦，我又不明白为什么，真的 会打中那个东西， 其实都是有同样疑惑，就好像阿祖我说，你为什么出到境的呢？我又唔係我走嘅时候仲要我买两件，一件除咗一件冇除喎。佢係咁好手势嘅，点解真係。 我除漏咗囉。我估呢啲嘅例子呢 其实都唔少。 每一日都有无数嘅香港人会发生。 咁仲有唔灵光嘅时候㗎嘛。咁但係问题係你洗完啦着完啦，即係呢个先夠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呀。我哋想知道系咪应该 OK 㗎。我咁样换佢唔会无端端已经我已经暗中报警，你唔好走呀、啊、你。 哦、 我喺下面踢一踢个脚仔。已经有警察走埋嚟捉你个偷衫贼， 唔使惊嘅，你个样系可能会令你怀疑， 系咯， 系啦，你又惊俾？ 唔系我谂住去到嘅时候唤醒佢啲回忆咧，你记唔记得我啊？你好嘢噶啦，嗰日就嚟收铺噶啦， 唔使啊！我觉得佢哋会即系啊，因为忙中有错，同埋讲真，佢哋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呢啲事， 系咯，咁啊系。不过你话 check 闭路电视咧，系有容易试过噶。 OK， 好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8，好呼吁定。我哋啲听众猜猜我是谁？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哋咧就 会谂到个题目 俾你知。 系啦， 你谂到个题目啦，而家 点都好啦，我哋都要 打定 电话，系啦，打定电话嚟18723888，猜猜我是谁？总之博到出街，估到嘅纪念品就会送翻俾你噶啦吓，187238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立法会行政长官质询时间，多名立法会议员就修订逃犯条例提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修例是为了堵塞漏洞，令香港不会成为逃犯天堂。议会阵线朱凯迪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评价内地司法制度，林郑月娥没有正面回应，又批评议员诋毁香港的司法制度。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主动就逃犯条例修订再作解释，强调法庭绝对可以把关，重申律政司会先检视个案再提出申请，然后由行政长官决定是否启动，其后法院会有公平审讯，最后再由行政长官作出移交令。郑若骅强调，绝对不是行政长官一个人最终可以话晒事，而被移交人士亦绝对有权在法庭提出主张和睇法。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旺角占领区清场期间违反禁制令，之前被判入狱三个月，他就刑期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早开庭处理后决定押后颁下裁决，黄之锋继续获准保释。他代表律师希望上诉庭能够裁定黄之锋不用回监狱服刑，强调他在案中并非担当领导者。黄之锋朝早在庭外说，早前服刑一星期后获上诉庭批准保释等候上诉，若果上诉失败将入狱完成余下刑期，我是他第三次入狱。委内瑞拉制宪大会同意剥夺反对派领袖国会主席瓜伊多享有的议员司法豁免权，为检控他铺路。由效忠总统马杜罗的法官控制的最高法院早前要求制宪大会剥夺瓜伊多的司法豁免权，最高法院院长莫雷诺批评瓜伊多公然蔑视并违反最高法院今年一月对其实施的出国禁令。瓜伊多在今年一月自行宣布出任临时总统，声言要推翻马杜罗。他在二月违反出国禁令前往南美洲多个国家访问，其后返回委内瑞拉。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79点，升254点，成交金额6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6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4.8，升8.8；中国平安89.85，升1.5；汇控66.3，升8.5；友邦保险81.45，升1.45；中国铁塔1.93，升4仙；吉利汽车16.26，升4.4。建设银行6.9，升2仙；银河娱乐60.25，升3；港交所279.4，升8；中移动79.75，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11.49，瑞士法郎0.999，欧元0.71，加元1.332，新西兰元0.678，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1,686点，升181点。港金现价报12,110元，升43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36美元。

问一个问题嘅，希望你可以答中，答中咧就我哋嘅丰收纪念品咧就送翻俾你。 好啦，第一位听众 ，Hello， 你系边个？ 嗯 ，Hello， 你好。 喂， 喂，听唔听到啊？ 听到啊，你 系 边个啊？ 阿仪， 阿仪，阿仪啊， 系啊， 阿仪你好， 好啊，你想拣边个啊？ 你 拣边 个？阿田、阿祖、豪仔。 阿祖啊， 好拣我，好好难噶、哦。嗱，其实我话好难，可能好易啊吓。 因为超市放 超市 买 到嘅好多啦。好，第一个 tips 系一支支嘅。 哦，啊，真系好好啊！你真系用一支支。 第二个嗱，一支支都好多噶。 系啊，虽然系 液体嚟嘅。 哇！ 第三个深色嘅， 咁都好易啦。 系啦， 一支支液。睇深色嘅系超市买到嘅， 你净送 tips 咁滞嘅， 听人哋把声好听就送俾佢啦。 好嗱，系可以问一个问题嘅，食得嘅， 咁你估到啦。 系啊，你咁渣，你都估到啦。 唔系话 你唔需要攞我做基础， 重点系 系咯， 同埋你哋两个以为你哋估到，即系同你真系估到唔一样。 咁啊，系可能佢逼我哋啦。 唔系，我都觉得我应该估到嘅。 好，阿仪咧， 可唔可以讲多次第二个 tips 系咩？ 可以嗱，一支支液体嚟嘅，深色嘅。你头先讲嗰个系啱嘅，系可以食嘅。 系，嗱，你可以问佢，佢系咪净系深色嘅？佢冇第二只色嘅， 净系深色 系咪啊？ 系净系深色， 净系深色嘅啫。 咁你问佢咩色咯？ 有咩色噶？ 系啦， 你就咁睇落去近乎黑色噶啦，其实都 唔系咯。 唔系，仲有个 tips 嘅，你问下佢咧，结嘅定系稀嘅？ 系啦，系啦，系啦，啱啦。 你觉得 结定稀 啊？系啊， 你有少少结啊？ 朱古力奶啊？ 唔系朱古力奶， 嗱， 其 实 佢嗰啲 系。 算是熱定稀啊？ 結啊，唔係熱啊！ 結定稀啊！ 我點知你邊只先得㗎？兩樣都得㗎嘛！ 我唔識得講佢。 唔係，都要睇嗰個。 我會當 係 稀咯。 有啲品牌係稀㗎，有啲品牌結㗎。如果你係嗰個嘅話，係 啊。嗱，我俾多個 tips 你啦，好多人都會用嘅。 嗱，阿你个听众叫咩名话？ 阿姨啊， 你问佢啊，你问佢。 嗰 个 系我哋嘅听众，唔系佢嘅听众啊。傻猪嚟嘅。 你问佢系咪咸啊定甜嘅咁啊？ 哦，咸定甜噶。 嗱，有甜有咸嘅，真系 噶。你系咪超市噶？ 但系主要咧都系咸嘅多。 系咯，好出噶咯。 豉油咧咁。 咦，啱咗啦，送大礼啦。 豉油就肯定稀嘅，我哋头先话 系 蚝油啊嘛。 蚝油都可以系一样噶嘛。 蚝油一样 都中啊。其实咪超市真系好多货物啊，系。唔容易估噶，阿姨，恭喜你答啱咗系豉油。 好啦，多谢你阿姨。 好 ，thank you，thank you。 阿姨好配合你，我觉得 咩啊？ 咁简单嘅问题咧，佢依然都系以一个我唔知，我想你讲多两个 tips 啊。 倾多两句偈， 佢真系唔知啊！你听到， 所以咪话佢配合到好好咯。 第三个 tips 我已经估到。 系咯，我哋都系，唔系我哋仲叻到咧，就话佢会唔会系蚝油或者豉油咧？ 是 打一样。 系啦， 所以点解我问 阿姨 讲 嘅？阿姨讲嘅冇错，开头估朱古力奶啊， 系 一支支嘅液体嘅深色嘅，其实佢啱晒嘅，所以其实有多过一样。 其实好难用一支支嚟用朱古力奶嘅，通常都一盒盒噶嘛。 装嘅大佬 有啊，唔系合装都 系 一合装 嚟 嘅， 系啊， 都有支装 啊。但系头先你讲咗咸啊嘛，咸就已经输咗啦。 好啦，咁我哋听下一个听众嘅电话啦。 听众系边个？阿平 ，Hello， 你 好，你好， 阿平， 系啊，你拣甜甜定做阿豪豪啊？ 我拣阿甜啦。 好， 好啦，你拣 唔好咁难，我第一次打嚟嘅就紧张。 咁头先我玩耐啲啦，第一次 系第一次都紧张嘅。 阿祖个三个问题问多次，不过今次又迷低蚝油咁样。 好，阿甜交俾你。 好啦，我呢个咧题目咧就系呢样嘢咧，你唔常买嘅，你买咗一次咧就有排用噶啦。咁咧同埋咧，佢系挂住嚟卖嘅。 哦，我估到啦， 挂住嚟卖，买一 贴士啦 吓，临时先要买， 但系买好耐嘅可以用， 系啊， 系啦， 咁你可以问问题， 你到下次买， 系食嘅定系 唔食嘅， 用 嘅，系 啦，你个听众叫咩名话？ 阿平系咪啊？ 阿平，你要努力啲，佢唔系食嘅， 系用嘅，系清洁用品定系？ 又唔系嘅。 哎呀，我估错喎，我以为系你讲嘅嗰啲扫把地拖嗰啲添。 系啦，我估到啦。 咁叻嘅 你问下佢系咪有味嘅？ 哦，对唔住，冇味噶噃。 佢话有噶嘛？ 冇， 我呢只冇味噶。咦，我又 你 估错 你啦嘛？其实范围好大。 系啊， 系用品嚟 嘅， 用 嘅 品嚟嘅， 用嘅，即系用用咪用品咯，即系咯。冇味嘅， 冇味嘅， 系一排排嘅。 你问下佢摆喺厨房定摆喺睡房定摆喺衣柜定摆喺边度嘅？ 哦， 系咪张老院啊？ 唔係。 我頭先都估係嗰啲啊。 唔 係。 可唔可以講多一次你嗰啲貼士俾我哋其他聽眾 remind 下佢哋？ 唔係唔常買嘅。你買一次之後咧，就有排都未使再買住嘅，掛喺度賣嘅，冇 味 嘅， 冇 味嘅，有啲重嘅，係啦。如果你買得， 哦，我知啦，係咪同？ 係咪 阿平好想估啊？咩啊？ 我唔可以再估噶啦， 可以 可以， 俾你估到中嘅， 我哋 系 都系，俾你估到 好大方噶，我哋系啊。 我系咪只有可估三次？ 唔系噶， 俾 你 估 到 中 为 止啊！系啊， 系啊，你继续问啦。 系咪卷装嘅厕纸啊？ 唔系， 因为厕纸叫常买啊嘛。 系啊，常买嘅，你记住，我贴士系唔常买，你买一次有排用，你厕纸买一次。 但唔系清洁用嘅， 唔系清洁用嘅。 我拍晒佢。 嗱，我觉得咁样。 是不是喜庆时候用的？ 都不是喜庆。 你想起 梅南天的时候用的。 梅南天都不使用的。 梅南天老远那些都不是。 不是我想着大笨象而已。 又不是挂在这里卖喂。 很多挂在这里。 几重添啊他说。几重啊。 重啊啱啱大笨象。 大笨象那些整只大笨象就说重。 有些重量啫，我即是 有 不是 重量。有什么是没有重量的，一水准水定位即刻。 给多一些纸，给多一些纸。 贵不贵的？ 是啱啱想讲。佢徘徊喺20-50元不等嘅啫， 咁你鬼 啦！咁视乎你买大定嘅少咯。 20蚊， 其实我都 谂唔到，你大定 冇。 嗱，咁啊，再俾个最大贴士，你通常佢挂喺呢个收银处附近嗰度买嘅。 哦，我估到 附近嗰度买， 系一 pack pack 嘅。你买咗一 pack 嘅话咧，里面系有多过一粒嘅，系咪？ 一件啦， 多过一件嘅， 咁都叫唔常买啊？ 咁边系常买啊？ 专门唔好想常买噶喎，佢而家出到嗰啲咧，一盒咧有成15-20粒咁样噶啦。 OK OK， 好啦，咁样唔常买， 嗱 咁都好出到 啦， 出 噶啦， 点心啊， 系 咪啊？恭喜阿平。 点心 系咪即刻松口气啊？你 好难啊！ 系因为超市其实货品有好多嘅。 喂，但其实唔怕难啦，你都估到 啊。 系啊，过程最紧要嘛，我哋几 high 啊！ 多谢阿平，你第一次打电话嚟玩，嗱，我哋打后咧，每个星期三都有呢个游戏玩噶。 系啊，多谢你， 都有听你哋嘅。 多谢你，多谢阿平，好，拜拜。 咁啊，纪念品送翻俾你，拜 拜。 thank you。 啊，我哋都估错添，头先真 系。我估唔到，去到近收银嗰度，我先至谂到。 系啦，呢个最大贴士嚟噶啦。 系啊 ，OK， 好。 你啲贴士好。赞你阿田，好嚟下一个， 你系边个啊？阿仪 ，Hello， 我系仪啊， 请听我是谁？阿仪 系啊，嗱， 我哋首先估下究竟今日我哋接咗几多个阿仪 啊？ 好 啊， 三个里面有两个阿仪啦，已经。 你要听曾志豪嘅问题咯， 系啊系啊， 听住咯，呢样货品咧，佢就通常摆收银机附近度卖嘅 ，OK， 系， 佢有好多种唔同嘅味道嘅 ，Hello Go， 吓， 香口猪啊， 唔系。佢有好多种唔同味道嘅， 种味食得嘅系嘛？ 佢咧就 攞嚟用嘅， 可以食嘅，都系同啲卫生有关嘅。 卫生 系啦，你收银机附近买有好多种唔同嘅味道。 起码我我俾一个贴士啦，我唔知啱唔啱啊吓，系我同豪仔咧。好容易就会諗到嘅嘢嚟嘅。 我头先都諗过㗎。 漱口水係咪 口水呀， 但好少摆收银机嗰度买㗎。 係呀，漱口水咁大支点会摆嗰度。 係啦，又唔会。 嗱，你再继续估咩俾佢估下先。 係呀，俾佢估下先。 嗱，嗰个係曾志豪嚟嘅，你要諗下。 曾志豪先至会出到呢啲问题嘅。 男仔用 㗎。男仔买多啊，咁讲。 我个人觉得呢。佢系边个用呢就真系好难讲嘅。 点会啫？ 唔系好正经嗰啲嘢啊？ 唔系好正经嘅， 我都好正经嘅，我都觉得。 我哋都系啊， 需要用嘅。 系啊， 需要用。 其实你头先即系嗰个方向系啱嘅。你大胆啲尝试去讲个答案出嚟。 你未必 系咪啱啱讲嗰个唔系好正经嗰个？ 唔系喎， 你估下啦。 我哋嘅答案，我觉得呢样系正经嘅，不过可能你觉得唔系好正经。 嗱，我俾个贴士你啊，你最好问下几多个字又稳阵啲。 系啊，即系其实可能我估错咁。 两个字， 两个字我估错啲，你逼咗我， 我就 系 知道 谂避孕套嘅，头先我系 冇错就逼咗你哋走， 系咁麻烦你可唔可以咧？等我重新再组织过，因为 佢系摆收银机附近卖多啦，咁佢有唔同味道啦，都系同卫生有关嘅。 我估到 系啦， 系咪食得噶？ 唔 食得 嘅， 唔食得嘅， 用 嘅，系啊， 男士女士都好， 男女都用得嘅， 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嘅， 冇错啊，同卫生有关， 系啦， 冇错。 系咪逼得好好咧？ 逼得好好，争你两次。 你头先谂都唔正经，系谂到咩啫？阿怡吓。 嗰啲男性用嗰啲。 哦，男性用嘅纸巾。 冇错冇错，唔紧要啊，最紧要你而家答啱啊，做咩啫？ 答啱咗咪啱咯， 多谢晒，好 啦，多谢你， 好客气， 拜拜， 多谢你支持我哋， 好，我估到你哋会估嗰样嘢噶啦，不过我就知连香口胶都俾你开埋，我咪即刻转咯。 做得好，做得好，呢个赞你。 Okay, 好，再听下位听众， 仔仔，我是常，你好，你系 阿炳啊，阿整啊， 系啊系啊， 咩咩叫你叫咩名啊？ 系啊， 你叫咩名啊？ 阿 景 啊， 阿景 系好意思，因为咧我哋嘅接电话嘅朋友咧同我哋讲，我哋有阵时听得唔清楚嘅， 系同埋真就撞聋嘅， 系佢近乎聋噶啦，佢其实系 好 阿景，你估边个？ 阿祖， 你拣我，喂，好深呢个，我自己觉得好深 啊， 谂住你浅啲啊，佢两个好难估噶， 系咩？ 系啊，所以个个第一时间拣， 我哋好易嘅咋。 阿祖嚟，第一个 tips 好啊， 一包包嘅， 哇， 第二个 tips。同时是一粒粒的、哦 wow、 第三个需要时才要用的，不是必需品来的。 哦，我估到，我估到。 OK， 一包包的同时是一粒粒的。 我帮你问一个 tips 要不要？ 不要，我们 不要等他了。 给阿景问先。 洗衣球。 什么？ 洗衣球啊。 不是。 不是。 我都几肯定唔系 一包包嘅， 但 系同 时咧 一粒 粒 嘅。 阿景啊，你要向呢个方向谂就啱啦。一包包但系有一粒粒嘅， 系啦， 即系佢一粒粒得嚟，但系有一包包嘅， 系啦。 但需要时先用 嘅定用噶？ 用嘅， 用嘅，冇理由食噶嘛？ 都可以摆到入口嘅， 摆入食噶 嘛？ 食噶， 可以摆入口咯。 咦？哦，咁我搞错咗啦，我搞错咗啦， 仲有难食嘅啫。 系咪好劲先？我气势咪好强先？ 成日冇超市又谂唔到啊！ 我唔怕嗱，我俾多啲嗱，我重复一次啊，一包包嘅，同时系一粒粒嘅，需要时先至用， 但系摆得落口嘅， 摆得落口， 摆 得 落口， 吞 得 落肚嘅。 哦，系咪喉咙舒服用噶？ 唔系， 咦又唔系？ 唔系糖嚟嘅， 唔系糖嚟， 唔系糖，搣走嗰个方向， 搣走。 我话我呢个系深，系都系真系深， 可以吞得落肚嘅， 吞得落肚。绝对可以， 可以吞得落肚一包包， 唔系都话唔系食噶咯，啊咪可以系系。 啊，你啱啱先讲话摆到个口 嘴 冻嘅， 冻嘅， 要冻嘅哦。 嗱呢个好难， 冻 咩冻啊冻啊 ，cold 啊 cold 啊，好冷噶，冷床啊冷床。 嗱，难怪我哋当咗你阿整啊，系咪先？ 系啊， 我知佢要系咪要摆落雪柜嘅？ 要摆落雪柜， 得啦，付之若出， 逐粒搣嘅。嗰粒嘢， 呼之欲出， 唔熟就冰嘅喎， 冻啊， 其实你就 系 讲 歌词咪啱咯， 冰， 冇错啦，冰系超市有得买噶嘛， 冇错， 本身就一包包咁卖咧，入边就一粒粒噶嘛，系咪？需要时用， 系 可以摆入口。其实我觉得开到去雪咧， 就中噶 啦，容易啲估啊，缩细咗个范围噶啦， 系啊， 恭喜晒景。 系啦，阿整啊， 多谢， 冰嘢冰嘢。 其实我头先我本来估第二个嘅，我而家决定将你呢个咧变成我而家个问题。 咁你话俾我知，你头先想讲 话你听。好，你系边个 ？Hello， 阿蓝系咪啊？ 喂， 阿蓝系咪啊？ 系阿兰啊， 阿兰， 阿 阿兰系啦，有阿曾志豪，有阿桂花田，你拣边个？ 阿田啦， 好啊，阿田，好啊，嚟啦，我嘅 tips 就系一 pack pack 买嘅都系。 系啊， 系，我又系分大细 pack 嘅，咁啊又 系 唔同价钱嘅，咁啊有好多唔同颜色嘅，里边可以有， 系， 咁有啲特色超市里面有得买嘅， 特色超市先至有噶， 系，可以咁 超市先有， 我就咁谂以为系嗰啲汽水嗰啲有 pack 咧，有大有十二罐有八罐噶嘛， 食得嘅系啦， 食得嘅 系啦， 食得嘅， 跟住点啊？一 pack pack， 一 pack pack 有大有细， 有 大 细 价钱又唔同 嘅，咁当然啦，你大 pack 咪贵啲， 一 pack pack 就唔系一啱啱嘅。 你咩问题嚟啊，曾志豪？ 我惊你一间，我惊你一间个 量 词唔同啊嘛。 俾阿兰问下先， 好嚟， 有冇方向啊？你其实 系硬定系软噶？ 软嘅， 软嘅， 软嘅， 系， 食得嘅， 食得嘅，啊，仲有我可以俾得个 tips 就系佢你现场食有啲论尽嘅，你最好拎翻屋企食嘅， 哦， 同家讲， 唔係麵包糖，你就唔食啦。係咯，係咯，係咯，係啦。嗱，記住我頭先呢個個重點就係 特色鋪頭先有嘅。 係啦，特色嘅超市先有。 辣唔辣嘅？ 可以辣，可以唔辣，睇下你加唔加嘢落去 咯。完全冇方向啊！阿蘭，我都冇同你一樣啊，係嘛？ 嚇，係啊。 真係唔好知喎。 OK， 你估下先啦，你估下先，我先再俾。幾 錢到啊？大概。 啊，又你問得好，嗱，可以由十幾蚊去到八十九、九十蚊都有，一百零八蚊都仲有嘅。 我真系唔覺得呢個 係細 粒，咁闊係嘛？ 好闊啊，我大佬 過個口啊！ 嗱，你記住，我重點係特色嘅超市啊！ 點為之特色超市？我可唔可以幫我哋解定啊？ 即 係 特別貴嗰啲咯。 咁啦，日資百貨公司啊！ 哇， 其實就唔使個啊嗰條街嗰個都 有 㗎，都有嘅，不過要大型嗰啲先有咯。 要大型嘅先有嘅， 大型先有嘅。咁啦， 水果嚟㗎。 诶，唔系唔系， 唔系我嚟嘅。 嗱，又再俾多个 tips 就，佢摆喺冻柜里面嘅。 摆喺冻柜里面， 好唔好？嗱，嚟啦 ，tips 好近噶啦，越嚟越多噶啦。一 pair pair 嘅， 我想放 弃。你里面系可以有五。 佢系通常要再加啲酱汁先食嘅。 系 啦，得啦，好易啦，两个字嘅，两个字嘅。 我 白色嘅。 佢有 颜色嘅。 嗱，颜色方面咧，通常系白色做主体嘅。 但你睇唔到佢嘅，因为佢有嘢遮住佢。 佢又有啲黑色嘅包住佢， 又未必。 咩啊？ 咁你可以有黄色噶嘛，可以有橙红色噶嘛，佢亦都可以有。 橙红色唔通我又捞乱咗？我以为我答啱咗啦嘛，系嘛？ 好，我哋等阿兰，佢一次都未试过估噶，不如我哋俾阿兰试下估先好嘛？ 真系好难啊！ 系咯， 一 pair pair 噶。咁哦，你頭先嗰個都 OK 嘅，咁佢有嗰個款式 咯， 都係佢有嘢包住嚟㗎。咁所以我頭先你咪話咧， 我估係嗰樣啊， 唔可以即係就咁食咯，唔可以就咁拆乜抹開佢就唔食得嘅，即係咩？即係食得不過。 係我俾個 tips 你啦， 肉櫃嘅， 通常你 唔係肉櫃，係冬櫃。 通常如果你去鋪頭食嘅話咧，你會聽到佢哋門口講師伯姐、二三姐嗰啲咧。 阿蘭。 拉完 唔系即系咁样嘅， 一 pat pat 噶嘛， 一 pat pat 噶嘛， 一粒粒嘅喎，又可能 系啊，系啊，一嚿嚿嘅，一嚿嚿嘅。 你个方向好啱啊， 唔系， 其实我觉得你有个 tips 唔啱啊。其实大部分嘅超市都有得卖， 系咯，唔使特色， 唔使特色噶， 好多都有。 所以我先咪我最俾到日资百货公司嘅更嗰个超市 啊 ，OK 噶， 系啦， 嚟 要师傅整嘅， 细嗰啲系啦，细嗰啲就 三啫。 系啦，你可以去铺头度食佢嘅，但你都可以喺超市度买咗佢翻屋企食嘅。 你要点 wasabi 先食得噶？ 阿兰， 系 啦，好嘢好嘢， 真系好难啊！ 同埋 呢 个价钱，日资嗰啲可以去到几百蚊噶。 我咪就话咯，即系我有啲细盘啲，所以我咪话好阔咯。 好啦，恭喜你啦， 恭喜阿兰， 好拜拜。 呢个本身就有啲难， 系好啦，应该系最尾一位啦。Hello， 你系边个？阿 king， 阿 king， 曾志豪啊， 系，梗系好啦，得翻 我 啦。你阿 king 系 嘛？ 系啊， 阿 king， 嗱，希望你答到啦，呢条都难嘅。呢个货品咧，呢个货品咧就你唔会系每一日都需要买嘅，真系可能一年咧净系得一两个日子月份咧，你系会买佢多啲嘅。 嗯， 通常吓、啊，通常都系。 嗱，你要记住头先咧，佢系成秉承住阿祖祖嗰个题目，佢嚟引申。 唔系噶，唔系噶，我而家自己谂嗰个新嘅啦，系啦、 啊。 图、 okay、 啊，再俾个明显啲嘅 tips 嚟嘅，咁咧你可以话呢样嘢咧同呢个即系啲孝道系有关嘅。 孝道， 哎，我 估到， 我都估到， 我以为我估到啦， 因为得翻一分钟，冇理由玩太耐啦。 一支支嘅， 唔系，其实就 你唔会一支支咁买嘅， 又唔系，我再俾埋个，因为其实你估得啱嘅嗰个方向，我系想吓 香啊 香， 佢系一大包一大包咁买嘅， 唔系香啊，咁即系 唔系香， 我即刻谂起香添，一年两次， 但 系 其实咧冇分别嘅，我想话冇分别嘅， 蜡烛嗰个， 其实系个。依子個 set 度啊，係啊，所以其實你都啱，我都覺得唔需要去刁難你 啊。送香啊，送俾仔啊，將個香， 係啊， 我都要啲。 係啊，嗱呢個谷大部分超市都有噶啦，係嘛？ 有嘅有嘅有。 係啦，我開頭諗緊使唔使要嚇？ 係 啊，唔係你啱咗噶啦， 其实你话香我都好难话你错嘅，因为即系我除非我特登要讲到话唔系一支支一包包嘅啫。 好嘅， 多 谢 晒，送俾你，多谢晒，真系。 唔系啊，日资百货公司冇噶。 我唔知道啊， 系啊， 日资百货 咁又 合理。系啊，但系呢个我都几得意嘅，即系你见到嗰啲衣纸咧，嗱呢、這个超市真系包罗万有啊，挂嘅、食嘅、吞嘅，咩都有嘅。 今日啲听众好叻啊，都系。 你呢个真系好难啊，真系。佢个 tips 出到 系。系啊系啊， 我哋听日见啦， 好啦， 好啦，拜拜。